和他们一批来自中国的学生，月初被加拿大情报部门带离开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指他们涉嫌违反相关条款。报道说，邱香果夫妇今个月被带离实验室之后，情报部门说他们将会离开一段时间，同时被警告不得和他们联系。邱香果工作的加拿大国际微生物实验室是北美地区级别最高的实验室之一，保存包括伊波拉在内的致命病毒。加拿大卫生部门说，得知实验室正是进行行政调查，但并没有透露详情，强调事件对公众没有任何安全威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78点，跌190点，成交金额1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41点，跌7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4.8跌2毫，盈富基金28.95跌2.5，港交所271.4跌4蚊，中国平安93.35跌9毫。友邦保险84.9跌5.5，南方 A50 14.92跌1.4，中国移动69.9冇起跌，美团点评63.95跌1.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9.838，瑞士法郎7.953，澳元5.499，加元6.006，新西兰元5.257，欧元8.8243。每百日元兑港元7.2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894。港金现价报13,22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2.31美元，卖出1,4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观塘绕道方向旺角近住彩怡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都只系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接近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在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等我彭爷爷问下晨光第一线嘅妈咪级主持朱海婷同林慧先。 暑假我哋一家人当然就会去旅行啦，翻嚟啊，无论系读书啊或者做嘢都会醒神啲啦。 我爸比同屋企人咧暑假就梗系去游水啦，我个女儿最中意就系玩水噶啦，而且咧仲可以识多啲小朋友。 咁开心，咁记得预埋我呢个孤独老人啦、 啊。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家庭就是一个避风港啦，即是以前我自己小的时候，就看我埋去避风啦。咁而家我自己大咗自己家庭啦，咁就我作为呢个避风港，俾屋企人停泊，好似大龙猫咁样，吓、个女又可以好舒服瞓喺个肚腩度啦，咁又可以保护成家啦，可以用我身体遮风挡雨啦。我觉得男人系应该咁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共建温馨一家人。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看球。 以为未有耐退休唔使计划住，其实退休要用好多钱噶。就算唔谂住叹世界，都有好多日常基本开支，仲有医疗费用，加埋通胀，都系越早储钱越好。可扣税强积金自愿性供款同埋合资格延期年金保单就帮到你，仲有得扣税添。唔想走保，越早计划越好。快啲上 thechinfamily.hk 了解多啲啦。 B B， 你又出嚟啊？你开唔开心啊？今日食蚊食成点呢？猪猪，你啊，我都叫咗你乖啲噶啦，成日都跳嚟跳去，呱呱咩啫？诶，豪豪，甜甜， 嘿，善明啊，我就唔系蜥蜴， 我都唔系青蛙， 你唔使咁同我哋讲嘢噶， 做咩啫？谂住叫你哋开咪啫嘛。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 早晨 啊， 早晨啊，青蛙田。 早晨啊，悉尼豪，唔系我，咪要因为佢介绍你 系 嘛， 我记得几次 系咪啊？系咯，啱啊，你冇理由做蜥蜴噶，边有咁肥啊？嗰只已经食到好饱啫咯。早晨啊，昆虫大师善明， 早晨善明。 哎呀，即系唔系你头先呢个色吞？如果大家有印象嘅都知道，阿善明有啲铺人噶嘛。 唔系，阿善明好似系咪后同我哋讲嘅。 系咩？你冇 on air 讲嘅咩？ 佢好似冇，系咪啊？ 有啊，好似 弹咗一句嘅。 系啊，因为阿善明咧，佢有铺人咧，就系呢个郊外嘅时候咧，佢一打开窗户咧，就会同嗰啲青蛙啊、蜥蜴啊、蚂蚁啊、雀仔啊， 打个招呼倾下偈咯。 你系咪当自己系白雪公主咧、迪士尼嗰啲咧？ 唔系啊。 跟住啲雀仔就会飞晒过嚟同你倾偈。 唔系嘅，喺呢一个心理角度嚟讲咧，啲人去到咁样已经开始有啲闷啦。 系啊， 佢哋就会系咁样。 冇啊，我嗰日叫你录嘅时候，我都叫你入戏咧，就系不如当自己梁朝伟啊，重庆森林里边同番简讲嘢，同条毛巾讲嘢，系啦，你就同啲蜥蜴讲嘢。 但系我哋好难投入到阿梁朝伟角色啊，因为你系王菲个角色反而又得，因为咧即系男性女性嘅心态唔同啊嘛。 点解咧？ 其实男女大不同，你都知噶。 我知。 系咯，讲咗好多年噶啦，其实真系唔同嘅。 唔系我冇见过一个咁中意帮人哋抹地嘅女人咯。如果你讲重庆森林里边， 你 唔知几恨到啊？ 咪系咯，由你家屋企忙啫，可能 Winnie 喺屋企都成日喺度抹地，跟住抹到干干净净翻嚟吓。 哦，唔系啊，你 望唔到线到你啊 嘛。你知唔知阿桂花田有呢铺人噶？ 咩人？ 佢嗰日坐我车嘅时候咧， 帮你抹车。 佢竟然话。嗱，阿师兄，嗱，你唔好理我，你自己专心揸车得啦。跟住开始掹我啲车嗰啲湿纸巾咧，即系当自己屋企咁样咧，开始咧抹开我嗰啲车嗰啲框啊，窿窿罅罅。我抹到个地步，哇！你想点啊？你想点啊？ 但系其实真系，我觉得女士有呢铺瘾 喎。咩瘾嚟噶？ 同埋咧，有时我即系同朋友坐喺度，譬如饮嘢倾偈咧，咁可能有时张台会有啲杯印啊，冻饮有啲湿晒水，或者系食少少花生嘅时候会污糟，我系不停去抹啊，去湿啊， 大爱。你哋真系， 我唔明点解啲女士们系真系铺咁嘅人啦。有时咧，因为啲细路仲细嘅时候咧，我净攞张湿纸巾咧，我都系抹台。我话你，我阿华嘅时候话啊，你唔做清洁工友咧，真嘥咗你啊！唔系因为咧，即系咁样嘅。点解我要去抹脚嘅车？因为即系成日我都喺逢星期一至三咧，我都系一个座上客。咁我觉得啊， 佢仲好意思用呢个作为一个理由。我话诶，话晒呢架车咧，我有份坐咁样。我哋唔入油，你唔俾钱入油，你真系。 其实通常你系应该收到呢一个信息啦。嗱，女士通常讲嘢唔会咁直嘅，佢都系想话俾你听，喂，你嘅车好污糟咯。 哦，佢再直啲啦，其实 佢。有冇反省过呢样嘢？ 系啊， 咁你咪唔啱咯。你要车朋友就应该干净啲嘛架车。 喂，认真嘅，我真系觉得咧，即系佢成日都车我落去落库，咁跟住咧就。 佢又忍唔住啊，车咁污糟。 系啦，一来我又唔忍住，二来咧我又觉得啊，咁佢成日帮我，咁啊我帮你帮翻佢咯，系咪？尽下少少绵力啫， 非常好啊， 互相帮忙咪好咯，系咪、 啊？ 好事嚟噶，其实互相帮忙真系都系好事。 系啊，诶，咁阿善明，你今个礼拜翻嚟咧，你会唔会又好似有啲惊喜，好似上个礼拜咁话俾我哋听咧？ 系啊，你做 咗 啲 咩 啊？ 石破天惊嘅嘢，定系会唔会你今日多咗同第二只昆虫倾偈啊？ 其实呢我上个礼拜同小明咧倾咗一阵偈嘅。 系点啊？ 咁咧，即系原来咧， 即系当你青蛙咁讲。 我哋喺度，因为讲翻嚟紧呢个礼拜嘅节目有啲乜嘢，咁我举咗一个例，我就话即系我们的咧，唔系我们的之后咧，就系象牙疗院的附近之咧。我哋讲个按摩院，跟住佢话啊，个按摩院啊，我开过喎咁。 你亲自落场啊？ 我有亲自落场， 唔怪之跟住冇做啦，系嘛？ 诶，唔系，其实我系最红嗰个姑嚟噶， 真系， 我系最受欢迎嗰位嚟。 啲师奶，啲师奶全部见到就话：，诶、哎，你帮我老公按得啦， 系啊， 只安心啊。 唔系、啊，通常系老公话得啦，呢、這个帮我按得啊。 做场戏，做场戏俾老婆睇咯，只安心，只安心，真系做按摩院噶。 系啊， 咁犀利噶。 所以咧，我就话：，哇，你按摩院你开过， 有冇笑哈哈噶？你嗰个脚板？ 我个冇摆个脚板出嚟， 手板啫。 诶、哎，我但系我就会有个形式话俾人听，呢度都有脚底按摩。 咁、哦、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心得体会同埋嗰个即系艰苦系点 咧？时候啊， 系啦，会唔会请阿田呢一类嘅？你开嘅时候， 唔系，其实好老实讲真， 全部都系请阿田呢啲嘅， 要够大力啊嘛。 我哋请师傅咧，其实系要试一试佢功夫嘅。 咦，咁边个试啊？我想问， 做品量自己啦，所以悭翻咧，一按完之后话，得你听日再等消息啦。 我长期佢一个月长期请人，哇，你咪着数晒啊，士兵 都唔系噶，咁唔系着唔着数噶嗱。咁当然个师傅如果佢按得好嘅， 系 佢功夫到嘅，你 系 好舒服嘅。 哦 但你唔会，其实唔会好耐嘅咋， 系咪噶？ 玩一阵间，可能大约半个钟头到就得噶啦。人哋真系 定系如果有男师傅嘅话，你就按一日噶啦。 我就真系呢一个界线，我永远系过唔到呢一关。 冇请男师傅。 有请男师傅， 搵佢老公出嚟， 但系我系唔会俾男师傅按嘅，因为我真系接受唔到咯。 我都接受唔到啊。我真的不给男师傅按我都是真的我认真是啊除了山穷水尽我先就是但是 你知不知道他得闲偶尔就会听到你新闻的时候他就说唔该三十六啊咁跟住呢三十六冇返咁三十八啦咁跟住呢是咁样喺度大声跟住我嗌咩原来嗌嗰个姐姐嗰个号码 我你以为乜嘢是 size? 我知啊 我个头围冇咁大嘅真係。 是咩你都有呢铺人嘅。 有㗎。 以后我有好介绍喺呢度附近。 是咩我都有去过呢度附近㗎。是 嘛 你咪讲到九龙城啊 九龙城 系啊九龙城佢边间冇去过、啊、 我好多间都去过噶啦。 你有冇去过啲冇打开门做嗰啲啊？ 咦，嗰啲会唔会查牌噶？ 佢 既然唔打开门，我点入去咧？ 佢话跳入去， 我啱啱俾佢 fit 咗一下添，真 系。所以就系传出嚟噶啦。 即系原来敲门咧。阿松介绍， 系当然我哋唔支持呢一件事嘅，系啊，不过都当 即系可能系啲住宅嗰啲咁样啊。 佢系其实佢系半公，即系其实都系住宅，不过有啲位置咧就装修系半商半公咁嘅。不过里边佢哋嘅师傅同埋经营者系冇攞牌照。 哦，咁唔得啊！我哋作为一个公园台咧，我哋唯有话俾你听咧，按摩咧特别系我哋有我睇过噶。唔知咩按身以下定唔知全身嗰啲一定要攞牌嘅， 一定其实你始终开， 但 系 所以如果除非咁样啦，你话我呢个师傅咧斋揼膊头嘅，跟住隔篱嗰咧净系捻个菠萝盖嘅。 即系嗰部分啊嘛， 斩件 唔系系可以噶，你 扳手按， 你肯唔肯俾呢个钱先？ 冇啊，得一嚿钱咯，咁就唔得噶，真系 咁多个人着数。 但我想问下，你系边类型嘅老板娘嚟噶？因为咧，你知唔知我有帮衬有几间连锁式嗰啲咧，个老板娘成日坐阵喺度噶嘛。哇！真系天生嗰副老板娘嘅样嚟噶， 佢哋即系天生丽质老板娘。 即系譬如对师傅嗰啲管理啦、时间上面啦，同埋咧嗰种嘅中接中唔俾人哋休息嘅嗰种刻薄咧， 我冇呢个一定。 你知唔知原来真系好惨嘅？我有几次去，譬如我当我 book 咗四点钟咧，你 系 见住个师傅咬住个菠萝包入嚟咧，然后就话：，唉，唞都唔俾人唞，边有可能咁样噶？ 哇！咁佢真系冇力冇力按你噶。 系啊，有啲咧熟嗰啲，佢就话：，曾生嗱。你俾我咬个包，我啱啱补翻时间俾你。 曾生，你俾我咬一啖。 系啊，唔系啊，真系跟住开头咧， 回力噶。 系啦，开头唔系好理解咧，开头早嘅时候咧，即系呢啲日子咧，唔系好知道咬个包，我仲话系咪吞扑咁啊？跟住后来先知咧，喂，佢中接中到咧，因为老板娘咧，佢真系会好似一般资本主义咁样， 佢真系接客， 将所有员工嘅利用价值咧压榨到最大。 四点钟完，四点零五分好接第二个咯。佢完全觉得你唔使休息噶，唔使食饭。 不过咧，其实你真系即拣咯，因为通常一定系红牌阿姑好嘅师傅先至会系中接中 嘅。咁计啦，我呢啲都百炼成骨噶啦，已经 骨精 系啊。 因为咧，一定系个个上嚟揾翻啲好手细师傅嘅，冇、 啊、 即系如果手细功夫麻麻地，师傅真系坐喺度等咯。 系啊，我但系既然系咁咧，都我哋作出一个良心嘅呼吁，我哋作为一个客人又好，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都好咧，我真系嚟都俾嗰啲师傅员工咧。 休息 真系要俾佢休息噶， 去个厕所都要。 系啊，喂，佢去完厕所，佢唔俾佢咬翻个包咧，佢冇力同你斗。 其实都系唔傻噶，因为你 好惨噶。 可能下一个客跟住咧就按得唔好嘅时候，佢又唔翻嚟，跟住仲要话喂间铺头唔掂当噶，都系唔啱噶嘛。 同埋佢哋见到我呢啲客咧，开心好多噶， 因为觉得你瘦唔需要用咩力。 见到阿田嗰啲，佢哋好惊噶。 系 点算好？ Even just for a day, I'd roll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and throw on what I wanted and go. Drink beer with the guys and chase after girls.I kick it with who I wanted, and I never get confronted for it, 'cause they stick up for me. If I were If you were a boy, then girl, you'd understand. You need to stop listening to your friends. Love, respect, and trust your man. So I go to clubs with the guys, and sometimes flirt with the girls.I should be able to roll out as long as I'm coming home to you and give you the world. But you're not a boy, so you don't have a clue, babe. How I work and pay the bills, girl, everything I do is for you.If I were a girl, I would turn off my phone. I wouldn't play games. Tell everyone it's broken, so they think that I was sleeping alone. Girl, you know that's wrong. I put myself first and make the rules as I go.That she'd be faithful, waiting for me to come home, to come home. But you're not. for granted. Everything you had got destroyed. Said I'm sorry. It's a little too late. 佢哋系 Beyonce featuring R. Kelly 啊，呢一只叫做 If I Were a Boy。如果我系个男仔，你话点咧吓？但系啊，我哋咁有品味嘅，可能啲听众话方苏可少播英文歌个劈头第一首。 系啊，通常会比较旧少少个。 系啊，咁点解咧？冇啊，大家都知啦。 系 Beyonce 下一次就会同唔系下一次， 咩下一次 有机会我哋播到佢嘅话， 系啦， 就系同张学友啊嘛， 系啊， 携手合唱啊嘛，即系仲要系近期大热狮子王。 嗱，老老实实唔关事， 咁啱得咁巧啊，真系狮子王嘅主题曲就会佢哋一齐咧联手唱《Can You Feel》啊。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系啦， 但系头先我哋手刮到未刮到只碟住， 所以系啦，我哋分开播， 我哋唯有分开合唱，真系，我呢个都一时佳话喎。我見到啲即係網民寫嘅時候，全部都話：哇咩咩經濟合作啊，世紀合作啊，咁樣係咁啊，都值得恭喜呢個。 不如我哋 恭喜啦，係 啊，我哋嘅歌神再加個天后喎，咪先？ 係啊嚇，咁啊，不過其實佢係嗱，又話説回來啊，其實佢係分開兩個版嘅，因為佢有美版啦，同埋另一個咧，其實係大中華區嘅內地版嚟嘅。咁有呢個，佢好難話為咗港版而設咯。佢真係咁分嘅嘛？如果佢喺美版咧，就話 Beyonce 會同。另外的歌手就会有对唱咯，咁样。 OK， 喂，嗱，记唔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哋咧，即系已经讲咗好激烈嘅时候咧， 讲 得好激烈， 咩激烈啊？ 好激烈， 讲紧咩话题？ 间铺头由日本勇闯到嚟香港， 你去咗啊？ 哇，我梗系仲第一时间， 哎呀，劲喎！ 讲嚟有 喂，呢个真系靠你啦！第一手嘅资料就系嗰个激到你好安嗰个地方咧，尖沙咀喺上个礼拜五嘅已经开幕啦， 系啊系啊， 佢24，你几点去先？ 开24。是我星我唔系星期五去嘅，咁我星期六咧就要去嗰个商场 嘅 嗰个酒店里面去饮，咁、 okay. 所以咧就真系喺饮之前咧就顺队行下啦。哇，真系咧！ 快啲汇报，快啲汇报。 因为嗰度真系咧，路窄啊，但系佢又人多、啊， 系 咁佢咧好早已经咧怼咗个牌咧，我 路窄啊，点样啊？ 因为弥敦道窄噶嘛， 出边 个 位置， 弥、 okay. 敦道转入去嗰， 但系都好多 好多人啦、 啊，迷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已经好早已经截龙啊， 系 佢话成日不停咁广播话，其实我哋24嘅，大家唔使呢段时间嚟嘅。 但 系 截龙即系可能你喺门口冇得入， 系啊，冇得入咯。但其实咧已经系大。排长龙啦，即系我自己又排咗龙啦。其实咧，佢话截龙咧，因为佢都要经过个商场上去嘅。 系 排队，原本就就咁入去。 佢唔系喺个咩美咩华商场， 系 就喺里边嗰度嘅。 落地龙， 哦、 落地龙。 O K O K。 第二日星期六啦，我就去啦。咁星期六就更加多人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如果你真系要去咧，你喺度排队兜一大烂个框。 哇！ 即翻嚟， 经过个叫做商场，跟住再打到个蛇饼，再落去一个后巷，行翻出地面先至落到去。 请问你有冇牌咧？ 我有， 同埋跑咗 啊！好坚持喎，你都。 我唔知系咪我浑水摸鱼，行行下哦，咁排唔到落去，咁我行上去咯。 系啊， 唔系啊， 系啦，有冇人打尖咧？我想知道，你又要经过后巷，我突然间喺后巷打尖都冇人知啦。 唔系，嗰度一定系冇，因为佢烂晒嘅， 即系做得好。好 好啊，咁里边点啊？里边点啊？里边点啊？ 咁咧，即系由于人多啦，咁我地方又大啦，真系挤爆每一个角落，冇一个地方唔系人咯。 梗系啦，几层啊？系咪都应该？ 都系一层地库，但系佢讲紧系成20,000尺啊嘛。 哦，佢一层地库就分咗咁多 人，有唔同嘅区域。 咁呢个有啲唔同咯，即系日本嗰啲佢一栋噶嘛。 哦，系啦， 一栋大厦咁 样，香港好难做到。 系啊，因为你唔通即系包起成层大楼俾你咩？咁 系咪仲要大？系咪先？咁啊，真系有啲嗱，真系佢讲紧啦，即系新开张嘅时候有好多优惠俾大家啦。咁都买到啲优惠嘢嘅，但系由于真系咧太大太多人啦，咁咧跟住咧即系你成日讲话嗰个 成人区，成人区 咧都有 去 睇睇。我真系想抹下， 揾唔到。 我唔知道，因为第一次去嘛，你唔知道个地图系点样噶嘛。咁、虽然佢就写住，可以区分得好仔细嘅，写晒话你要咩区。但系由于实在太多人啦，太多人又抢嘢啦，即系叫做 即系攞货啊，买嘢， 即系 买 钱，系啦，即系抢咗啲， 可能有特价嘢。第一日我谂 系 啦， 好多特价嘢，咁所以咧就好多嘢咧，有啲位咧就好蜂拥啊，你明唔明啊？同埋好逼劫啊！ 根本嗰啲攬撞攬， 你都唔夠人搶。 佢可能喺嗰個位已經變成一個小妹妹啦，佢。 因为我都要逐间望啊咩嚟嘅咧，佢好多日文字噶嘛，你明唔明啊？都要望下佢、啊，究竟呢支系乜嘢嚟咁样？所以我又喺度逐格停留。哦，但系太多人啦，你知唔知打嗰个叫蛇饼咧？叫当你买 找数cashier嗰度， 系啊，一样兜咗好多跨先俾到去到俾钱。 你都照去俾啊？ 咁冇办法啦，你第一日你梗系要去感受噶嘛。 唔系，如果俾我咧，我会感受，我唔买咯。我见到咁长龙，真系癫咗。 我冇乜手机会排呢个队。 系啊，但系我会逼入去咯，我一定会逼入去。 我会趁热啦。 系啊，我啲趁虚食花生要嘅。 但系你明明有啲嘢咧，你真系摆落，你又唔想放翻低 你。不如咁啦，你讲俾我哋听，你最平系会变咗点噶？即系你见到嗰个优惠系 和牛。 和牛系。 你都唔可能唔使100蚊都买咗块啦，系咪？ 我100蚊唔使一块啊！ 系啊，讲紧平时和牛都起码讲200几、300几蚊先有一块噶嘛，咁佢真系叫做又好优惠价啦咁样。譬如有啲用 我都估到佢系投降喺食嗰个上面嘅， 系啊， 应该啊， 系买食。 佢基本上佢都系好主要食嘅， 但系因为真系食你会平时买开啊嘛，咁你又但系有啲用品咧，认真喎，唔使一定喺里面买， 梗系啦。 因为超市即系譬如我平时用去开啲超市或者系啲化妆品公司咧，佢哋都有特价，有得平嘅，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唔使嘅，我行唔晒认真地，我系真揾唔到我十八区。 因为其实以前我哋去嘅时候，我见最多人就匿喺化妆品嗰度咯，我唔知系咪特别平啦。 多花款嘅日本嘅化妆品，同埋好新颖，好新颖啦啲设计， 同埋真系会感受到。哦，你真系日本嚟嘅喎，因为好多日本同事。 我呢条皮带就系上次喺嗰个大阪嗰个分店度买嘅咯。哦、其实佢嘅特点就系平咯，譬如我呢条皮带咁样咧， 所以 系 平先买， 系廿蚊， 都几好啊。 唔系一嚿水啫嘛，港币咁样。咁、你好难话呢条叫贵咯，但我觉得都试试正正啦。我哋咧，如果你惊逼嘅话咧，等多一个礼拜啦。系咪情况会好啲咧？ 我谂都唔会 系啊。又点都好啦，你又多咗个血拼使钱嘅地方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沙田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结束之后，示威者同防暴警察昨晚在新城市广场内发生冲突，多名示威者、警员同记者受伤，警方至今拘捕至少40人，涉嫌非法集结同袭警等。医管局话，事件中有28人受伤，其中22人仍然留院，2人情况危殆，4人严重，14人情况稳定。警方话有10名警员受伤，其中1人被咬断一截手指。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凌晨到医院探望受伤警员之后话，对暴力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强调会全力调查追究到底。他又话，警队承受好大压力，但他们的努力却换来各方责难。政府发言人亦都对违法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强调社会绝不容忍暴力行为。一批在金钟参与绝食行动的反修例人士，傍晚将会步行到礼宾府，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和市民对话。其中一名参与绝食人士，人称陈伯的陈基球，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由今个月3日傍晚开始绝食至今，虽然身体有些虚弱，声音有些沙哑，但仍然支撑到，今日会参与前往礼宾府的行动。他又说，他的诉求是争取特首回应示威者的5大诉求，批评政府一直推卸责任，不同市民对话。他又说自己昨晚都有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希望拯救年轻人，自己愿意站在前线，宁愿牺牲自己都不想市民有事。消委会测试35款洗手液，13款样本验出可致敏防腐剂，另外5个样本有游离甲醛，5个样本含有抗菌剂，都可能令部分人士产生皮肤过敏的反应，有可能令手部皮肤痕痒不适。当中3款的含量更加高于欧盟或者内地规定上限，部分样本包装成分标示和实际有出入。消委会说，15款抗菌洗手液样本当中，对杀灭大肠杆菌的表现参差， 当中三款的杀灭率只有 41% 以下，而杀灭金黄葡萄球菌的表现就较为理想。在游离甲醛和抗菌剂方面，样本含量符合内地和欧盟标准，但消委会提醒甲醛对有过敏反应人士可能引致皮肤产生不良反应，部分皮肤炎患者对抗菌剂亦都可能出现皮肤过敏。消委会检视41款喉糖样本的标签资料，当中10款属于注册西药，其中一个样本每粒含 0.25 毫克地灰氯胺，没有列明每日服用上限，若果过量服用有机会出现舌头或者口腔痛。有专家认为6岁甚至10岁以下儿童不应该服用地灰氯胺。另外4个样本标示含有二氯下醇和戊间甲酚，能够舒缓口腔和咽喉症状，但二氯下醇有机会引致胃部不适和刺激中枢神经，而过量服用戊间甲酚有机会出现面肿和呼吸困难。在41个样本当中，22个样本含有糖分，当中14个样本的糖分占总成分70%或以上，更加有3款每粒含糖量超过3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0。是28416点，跌了55点，成交金额264亿9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7点，升4点。跟着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6.8升8，盈富基金29.1半跌5仙，中国平安93.4半跌8毫，港交所272.4跌3蚊，友邦保险85蚊跌咗4.5毫，南方 A50 14.9八跌8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05，瑞士法郎0.986，澳元0.703，加元1.304，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27。港金现价报132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0.31美元，卖出1410.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黄竹坑道向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咗日港居少少噶，就系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咯，喺欣尖记大厦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排到过咗咧日港居少少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丽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和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Goodbye, sir。 耶，放暑假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出发，寻找快乐啦！今个夏天 ，Harry 哥哥走匀印度、台湾、缅甸同日本，探访好多家庭同学校， 睇下当地小朋友快乐生活系点嘅样。 电视节目《Harry 哥哥寻找快乐之旅》，逢星期一至五晚7:15，港台电视31。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风头火势系佢系佢话俾我听，嗰度有一啲系啊，行入去都唔觉得尴尬嘅地方，可以入去探索一下呢个神秘嘅世界。唔知佢几时会抽一啲时间同老婆讲啊，老婆我出去下一阵先吓，就自己鼠入去睇下香港区究竟有啲咩买到翻嚟咧。我哋有请佢话行到去十八禁嘅地方都可以好治愈，可以喺度睇到好多嘢嘅曾志豪。 我怀疑喺而家咁逼人嘅场合咧，你入到嗰个十八禁嘅地区咧，应该系冇人会留意到你嘅，因为当吓、啊、你个膊头撞到你个鼻嘅时候咧，仲边有眼可以望到人哋个样先得噶？阿田会唔会其实你顺手牵羊，会唔会黄牛原来系暗号嚟嘅咧？究竟其实桂花田人买啲咩翻嚟嘅咧？我哋唔知道，净系得乐府啲街坊先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呢几晚有冇夜晚传嚟一啲异样嘅声音咧？我的意思是煎黄牛的声音。这几天呢是很多不同的叫做游行示威活动呢，就基本上每天都在香港发生。很简单呢，就是想讲两样东西。禮拜日咧，譬如上晝咧，我都有參加嗰啲即係傳媒舉辦嘅一啲遊行。其實咧，雖然成個遊行嘅秩序好和平啦，不過咧，你都係感到咧好灰心啊。因為點解咧？唉，記者又無端端變咗做主角，其實唔應該噶嘛。當記者變咗主角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知道，香港呢個城市咧開始有啲混亂啦。咁更加混亂嘅，當然就係晏晝嘅嗰個沙田嘅遊行啦。後來就演變成為有啲人話商場就變咗戰場啦。其實咧，詳細情況唔好講啦，因為咧我都非常之認同。其實當你越講嘅時候咧，可能大家的心咧就越噏嘅，淨可以話咧兩邊都好多人受傷，兩邊都有好多人做得唔啱。其實真係咧要克制，再冷靜。如果唔係嘅話咧，今日都可以去到商場，聽日仲可以去到邊度咧？今日有人會掟啲磚，下次又會掟啲乜嘢咧？今日有人咬斷手指，聽日又會有啲咩發生咧？今日已經有人喺個商場度會流咗血啦！我諗咧，冇任何一個市民啦、你喺行街嘅街坊啦、記者啦、警察啦同埋示威者咧，你會好希望咧遊行完翻嚟之後咧，會有一攤血咧喺地下度出現嘅。而且大家都好驚咧，下一次會唔會仲有啲更加惡劣嘅情況咧？所以呢、這個遊行完結咗之後咧，真係希望有機會嘅話係可以冷靜嘅。當今次嗰個遊行嘅口號叫主題咧叫 Be Water 嘅時候咧，其實 Water 即係水啦，水係咪都可以有冷靜嘅作用咧？係咪都可以令到大家 cool down 咧？唯一可以讲嘅就係、是、真係如果可以 be water 嘅话呢，攞啲水补一补，醒一醒，大家真係要冷静，如果唔係流好多血㗎啦。风头火势，成日都话女人心好难猜测，我都觉得呢一位拍档佢嘅身份好难可以一下讲得清，主持啊，妈妈，咩艺人管理员啦、啊，定系按摩店老板娘咧？究竟仲有边一范呢？不过我都比较觉得佢最特别嘅系昆虫嘅沟通者，大自然有佢，佢就可以同啲小动物有好多倾谈。啊，你今日有冇同树叶倾偈啊？我哋有请善明。 其实呢我哋得闲无事，如果喺屋企附近门口呢发现一啲小昆虫嘅时候呢，第一件事真係唔好驚。因为呢你驚呢你嚇親佢嘅时候呢，佢真係会做咗啲突然其来嘅举动呢，就会令到你更驚。其实佢真係都几冤枉，都唔係好关事。所以我哋记住呢，下次见到啲小昆虫嘅时候，首先要镇定。镇定嘅时候或者係自己唔好出声呢，好快呢个昆虫就唔会见咗㗎啦。咁慢慢慢慢你同你建立咗个好关系之后呢，佢同你做成朋友嘅时候，咁佢可以同佢讲，喂，你得闲呢就唔好喺我屋企出现咁多啦。咁呢其实就唔使用咁多杀虫水呢，就好快你屋企就会冇咗啲昆虫㗎啦。 你意思是你用劝降的手法 是啊，跟他沟通，所以这个呢著名沟通是很重要的。 讲得啱，讲得啱。 咁啊，我都讲翻啲开心嘢咧。平时咧，即系夏天嘅时间，哇！一见到个太阳出晒嚟咧，我就真系最中意咧喺入汤入白，跟住拖埋只狗仔咧，就一齐出去行下街，晒下太阳噶。咁呢轮咧，啱啱又夏天啦，又放暑假啦，咁啊，真系见到呢啲咁嘅天气，仲唔第一时间即系行出街，真系蚀底咗啦，系嘛？咁啱啱早两日咧，我又系见到太阳白白出晒嚟啦，咁就带埋只狗仔一齐出去行下，晒下太阳，去郊外玩下啦。谂住出身汗咧，即系人都会精神好多，身体都会唔错啦，系咪？啱啱行下行下嘅时候咧，好多时真系会成日见。闻到一阵好香好香嘅味道咧，扑埋嚟嘅，即系呢啲味道一闻到咧，就真系突然间即刻都真系想行埋去搵翻啲嘢，究竟系咩嚟啊？食翻两啖先。咁啊，其实我讲紧咧就系、是、啊，好多时喺呢啲时间啊，暑假咧，咁唔知咪真系暑假咧，即系家庭乐啦，好多时诶放假咧，八六日咧都中意搵啲活动去玩下啦。咁郊外就自乎系一个第一嘅选择啦。咁而宵夜食烧烤啊，香港人咧都系一个好中意嘅一个选择嚟嘅。咁但系其实讲到烧烤，好多人虽然中意啊，但系咧你又知唔知？其实真系烧烤嘅食物咧，即系对健康真系唔系咁好嘅。咁、嗯、啊，我哋虽然真系咧就觉得烧烤喂好方便、哦，但系大家一齐话去边度玩啊？诶、哎，买嘢食去烧烤啦，一个系好开心嘅 party。咁但系咧，我哋都真真正正谂清楚，而家大家都好注重健康噶嘛。咁、嗯、其实我哋烧烤食嘅食物，究竟是不是对我们好，即是究竟对健康好不好呢？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呢看清楚，就想清楚，留意多一点。我都在这里有提醒大家啦。其实有人说，喂，烧烤其实究竟有什么这么不好啊？可能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我在这里可以说，喂，烧烤呢，我们知道在天热的时候，尤其是日头下，我们烧烤一些火烧的食物出来的时候，一路烧就加了很多的调味品下去啦，跟住再吃一些刚刚烧出来热辣辣的东西，很多人说喂好热气、哦、可以令到我们上火。其实我们对于上火来讲，我们身体就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最大影响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了。消化系统一受了伤，或者肠胃一不好，我们就会整个人的分泌各方面都会影响，就令到自己就会呕下呕下这样的了。还有很多时候烧烤大家都会有这个情况发生的，就是烧紧嘢食的时候，那阵香味已经扑出来嘛，大家都可能忍不住，喂，快点快点快点，可以想吃下吃下去。很多时候虽然见到它面头都已经是都窿窿晒这样，其实入面里面的肉很多都是未熟的，吃了生肉会怎样呢？咁都唔使多讲啦，好多时阿妈都会话你听㗎啦，食咗生肉会生虫㗎仔。咁呢件事係真係真㗎喎，食咗唔熟嘅肉呢就真係会感染寄生虫，你知生嘅感染咗寄生虫一件几大件事呀。咁同埋都好多专家都讲咗㗎啦，我哋喺食物啦，喺烧嘅过程里面呢，其实呢佢都会产生咗好多嘅基因嘅突变嘅。咁同埋嗰啲肉质呀，亦都会令嗰个氨基酸又会有啲变化。咁呢啲咁样嘅突变呀变化呢，又会令到嗰个致癌的机会很高的。所以呢，即如果我们听到知道那个烧烤肉原来是有这么多问题的时候，原来呢还有不知大人、啊、记住记住，很多时候我们一家大小带埋小朋友去，小朋友在旁边一路闻着那些烟熏出来的烟啊，还有那些炉火啊，炭烧出来的那些的烟，真的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不好的。小朋友再在旁边闻着闻着呢，原来呢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对啲小朋友喺度发育中嘅一啲嘅视力咧，亦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噶。咁所以咧，话听闻咁多之后咧，我哋即系再谂一谂下，究竟 燒烤雖然是好好味好吸引，但是既然都講咗啦，有咁多營養專家同埋世界衛生組織呢都已經公布咗燒烤呢係會列為呢一個十大垃圾食物之一啦，十大垃圾之一啦，記住。咁所以如果係經常食用嘅呢，對身體真係非常之唔好，仲會好傷害好大嘅。好啦，咁如果呢即係話啊，既然燒烤都係咁對身體唔好啦，又會有即係對身體做咗啲咁大嘅傷害，會令到我哋成日都唔舒服嘅時候，喺我哋呢個時間，大家都追求淨係健康生活、健康食品嘅時候，聽咗咁多害處之後，你都仲會唔會考慮繼續食呢個燒烤呢？我就覺得真係我都會諗諗啦。下次再去 party、再去玩嘅時候，我哋大家去諗一啲健康啲嘅嘢，食嘅時候、玩嘅時候，我諗就會開心啲咯。我哋咧就身为呢一个女士兼而呢一个妈咪啊，亦都会煮翻两手嘅。咁啊，通常你真系会每煮一餐咧，都研究一下啲食物究竟即系对我哋嘅身体啊，对屋企人啊好唔好咁样嘅。头先咧，我哋嘅田咧就好好啊，即系第一咧就冲咗去呢一间新开嘅公司咧，就帮我哋即系睇下呢间公司有咩咁特别，亦都买咗头先讲话哇好平嘅好平嘅和牛啊。不过我听到咧，突然间我就觉得哇，尤其是好似头先阿豪豪话一喳一声嗰阵时，我谂到哇啲油爆晒出嚟，好唔健康啊。咁我唔知阿田你食嘅时候，你觉得个和牛会系点咧？ 嗱，其实我啊睇到啊，不过我冇买，我买咗第二啲，所以我都系冇和牛食嘅。 好扮嘢喎！ 我真系冇啊！ 我知啦，佢明明买翻屋企咧，冇煎俾佢老公吃，但头先唔小心开麦讲咗，佢惊阿华打嚟话：喂， 我好食 婆， 冇和 牛啊！真系又似你。 踏入夏天啊，太阳伯伯咧就好勤力嘅，咁样呢个星期啊，佢仲加大力度啊。今朝早啊，已经咧嗱，而家都要宝宝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各位户外工作嘅工友，记得我常长时间都系咁样同大家讲，因为真系咧听即系录得即安其实多咧，知道咧都会有即系嗰啲热衰竭啊出现啊咁。咁记得适当嘅时候咧要唞一唞，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就算喺街派传单嘅朋友咧，其实都系一日都喺街道啦，尽量都系要喺啲遮阴嘅地方啊。长期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你哋啊嘅防晒功夫都唔可以做得少噶，因为晒得过多咧，嗰啲黑斑真系会走出嚟噶，黑斑易出就难收啊！我之前咧去过以色列嘅时候咧，咁啊见到有好多团友咧，每次出动嘅时候咧，啊做咩包到实一实嘅咧？咁样影相边好睇咧？咁就连只眼都见唔到佢个包度。哦，系啊，因为佢戴咗太阳眼镜啫。咁而我同阿华咧就只系戴下帽啊、太阳眼镜啊，就乜都冇啦。咁就连防晒霜我都冇搽嘅。结果系咯。结果由于日日都在户外咁样晒啦，我哋乜嘢装备都冇做到啦。几日之后我就发现，点解面上面有黑斑嘅咩嚟噶咁？哇，点解会出现喺我身上面啊？咁之后咧，我就学嗰啲团友咁包到自己实一实，劲搽防晒咁。因为大家都知啦，晒太阳咧，其实对身体咧都系有好处嘅。啊，嗱，记住，当然唔系啊，叫你暴晒。有医学期刊咧就公布咗咧喺加拿大一份研究报告，佢就话啦，其实咧咁点样晒太阳法咧先至叫够健康，同埋有啲咩好处咧咁，佢就话啦，每日朝早八点到十二点，即系话喺我哋做节目期间，晨光加埋风骚呢段时间咧，佢话只要咧坐定定吓喺呢个户外晒20至30分钟太阳咧。就可以咧降低咗你嘅 BMI 水平。研究团队仲话咧，原来咧人嘅皮肤咧嘅脂肪啊对呢个叫做阳光里面嘅蓝光好敏感噶。只要咧经太阳晒一晒，佢就会变少。咁即系话晒太阳系可以有效咁抑制你嘅脂肪啦。不过唔系话系可以令到你减肥。嗱，记住佢只系可以抑制你嘅脂肪啫，抑制你的脂肪增加啫，冇话要将佢减。即系减到最低变为冇吓，所以咧即系唔系一个减肥嘅方法嚟嘅。不过佢都话啦，适当时间每日咧就晒20至30分钟嘅太阳咧，系可以令到你身体可以健康啲嘅。大家不妨记住咯，朝早8点到12点喺户外晒一晒20至30分钟，希望你可以每日都吸收到好多维他命啦。 万分不得已的等待，无奈是共你心内却分开，路终于你也应知道，我心中在等你回来，期待与望向飘飘那沧海。原来离别方可知爱的忍耐，原来离别了不免有悲哀，或许不惯有风风雨，却知生命总有际遇，和你明白爱一生也不改，陪你来寻觅孤单的勇气，陪你来承受分开的痛，在心中你我的天地，是永远挚爱不抛弃，期待明日再紧紧靠一起。靠真心定可到未来，和你明白爱一生也不改，陪你来寻觅孤单的勇气，陪你来承受分开的痛，在心中你我的天地，是永远挚爱不抛弃，期待明日再紧紧靠一起，陪你来寻觅孤单的勇气，陪你来承受分开的痛，在心中你我的天地，是永远挚爱不抛弃，期待明日再紧紧靠一起。 可以合到睇啦，我哋有 Beyonce 之后有张学友啊， 虽然喺一个钟头里面分开咁样播， 唔系佢哋嘅地区有时差噶嘛，一个喺美国，一个喺我哋亚洲呢、這个系咯，咁啊有啲时差 嘅，半日时差啦， 系咯，啱啱好啦，半个中间就播到啦，系啊，张学友啊，等 你 回来，系啊，系咁意啦，真系，喂，真系有个新发明咧，头先我同阿田同马善兵一讲咧，都吓亲大家， 真 系， 真系估唔到， 系啊，嗱，话说咧，原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咧，其实咧佢哋前日咧就有呢个国庆。庆日嘅叫做前夕咧有一个仪式啦，咁样咁啊，而且佢哋咧亦都有一个叫做巡游咧，咁结果咧就喺 有啲咩嘢咧咁 系啦，系啦，其实即系琴日啦，就系法国国庆日啦，咁样佢话咧国庆阅兵典礼里边咧就有好多新型嘅武器啦，咁平时咧我哋睇得最多咧咩美国啊、北韩啦，或者我特大陆咧，全部都系嗰啲炸弹啊、飞机大炮啊，即系全部都比较暴力嘅，你睇落去咧都觉得哎呀，就唔好啦，睇呢啲嘢嘅话。琴日竟然有一个咧，有个亮点啊！就有一个 有个靓女出嚟， 有个滑板飞咗出嚟，系啦。 玩做咩？无端喺国庆呢咁严肃嘅事情里面走咗个滑板出嚟？ 但系滑板点样飞出嚟先？ 系啦，咩叫滑板飞出嚟咧？原来咧就系一个法国企业家咧，叫阿 Frankie 啊 ，Frankie Zapata， 好熟啊， 得啦， 系啦，好熟啊呢个人啊。 叫 Frankie 咧， 今年只系40岁啫。 其实真系同我哋差唔多呢个年纪，真系老老实实。佢咧发明咗咧， 你做嘅咩？四十岁， 我哋踩滑板都踩唔到啊！佢踩咗个咩啊？佢踩咗个飞行滑板。点样形容呢？其实佢就一架咧，我觉得会咁样讲嘅，似系一个大啲嘅无人机。而家我哋成日玩嗰啲无人机咧， 我都觉得 佢成个人，但系嗰个无人机系大到咧，你可以有个人企喺上面。而佢咧就系、是、将自己咧真系以身试法啦，因为佢系研制者嚟噶嘛，佢梗要试亲身试验俾你睇咧。原来佢琴日喺呢一个法国国庆日咧，喺呢、這个 示范咗佢个新发明啊。 系啊，佢坐住自己嗰架咧喷射滑板咧，飞越咗呢个阅兵巡游嘅香榭丽舍大道上空。 但系我见到佢应该系企喺度做喎， 佢企喺度噶咋？ 但系我觉得系其实都好难噶啦。 咩即系佢已经飞咗上去啊？讲紧嗱，即系话其实我又觉得佢点解叫做滑板咧？其实真系咧似一个无人机，因为滑板叫始终有一个好长嘅嗰块板。 我谂可能佢意思系想话即系嗰块件机器可以好似滑板咁样。 因为佢唔系咩飞机俾你飞嚟飞去咧，可能佢总之佢系个装置，你当系飞行装置又得。 踩咗喺一个好似大佢哋话大嘅无人机嗰度，咁跟住咧佢就喺。上面嗰度，但系我真系 好夸张， 佢点样操控咧？系 其实你唔系等于你操控无人机咁咯？即系我相信佢嘅原理咧，当然佢 但系个人踩咗喺嗰个机上面 飞咯。 我只系觉得个人同个机器点样可以接埋一齐，同埋点样去平衡到咯？ 唔系咁嗰啲就系等于你而家玩风火轮咧，系啦。但系其实我咁样讲都系废，我都未试过。但系你可以想象到咧，佢个原理咪就系一个大啲嘅无人机，但系佢嘅载重量系可以载到一个人，而且仲要克服到你喺上面嘅平衡障碍嗰啲嘢咧。 系啊， 系啊，好犀利啊！咁而家佢就话咧呢一个。但佢又想卖俾军方 啊！但呢个系武器嚟嘅。 系啦，佢系希望可以卖俾法国军方嘅，所以点解佢咁狼呢？即系攞自己条命都要飞上去咧，咁啊，梗系亲自做 sales。Bonjour， 你哋快啲嚟买啦咁样。但系我觉得咧，最讽刺系咩呢？佢话法国军方咧展示咗另一个武器， 咩啊？ 一把好大嘅枪，但系个枪咧唔系射子弹嘅， 就可以击落佢啊！ 冇错。法国军方展示咗佢哋最新嘅武器就 系导弹 反制无人机嘅枪械，即系其实 解药已经出嚟啦。 系啦，可能嗰啲唔知咩电磁波嗰啲咧，但系呢个啱数，你有病毒，我就有嗰啲病毒嘅清洁软体咁样 咧。即系话永远呢两样嘢喺度斗紧咯。 唉，咁可能呢个就系未来新趋势啦。 黄敦义早前话，只要系胜出初选嘅人，全党都会全力支持。佢会团结全党，唯一目标就系2020重返执政。路透社引述华府一名高层官员话，美方可能会在最快两星期内容许当地企业重新开始向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销售产品。美国商务部早前宣布，在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将放宽对华为的销售限制，但强调华为仍然在美国贸易黑名单上。报道引述华为发言人说，华为应该被彻底剔除出贸易黑名单，因为公司并未涉及任何不当罪行，亦都没有对任何国家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另外，《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华为计划在美国大规模裁员，预料将会影响华为在美国的研发子公司，人数可能达到几百人。部分中国员工可以选择回国或者继续留在公司，华为未有回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0点，跌一点，成交金额32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1点，升4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8.4，升3.4；盈富基金29.2，冇起跌；中国平安93.65，跌6毫；港交所272.6，跌咗2.8；石药集团13.52，升9.4；友邦保险85.25，跌咗2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9.84，瑞士法郎7.951，澳元5.508，加元6.006，新西兰元5.262，欧元8.8248。每百日元对港元7.2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43。港金现价报13220蚊，升5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0.21美元，卖出14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对开嘅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嘅。咁而家黄竹坑道方向香港仔隧道咧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马会头柱站。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黄竹坑道方向香港仔隧道咧，欣尖记大厦对开咧系有意外嘅，而家去香港仔隧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马会头柱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系慢车。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车多嘅，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牛头角港铁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超 B 阿土，暑假做乜好？ 行街买衫， 食好嘢，凉冷气。你咧，李志刚， 梗系一家大细去游水啦。仲有啊，全家听实 美年香港啊 ！Hot sell。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是毒，怎会是健康的？千祈不要被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的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是电子烟定是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的。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 1833-183。 闪面大师啊，我呢个发型 改唔好留。 闪面大师啊，咁我眼镜 改换个裤。 闪面大师啊，我把声呢 改温柔啲。 吓， 再温柔啲。 吓， 多谢你为我哋带嚟咁多改变同埋指引啊，闪面大师。 咩大师啫？佢系 Lady 嚟噶，改啦。 明白，多谢你啊，闪面大妈。 作死你啊！ 改 桂花田， 仲有我闪面 风骚快活人。 其实我哋讲下笑嘅啫，善明，系啊，我哋讲下笑嘅啫， 唔紧要啊，大妈都系一个几好嘅形容词。 唔系噶，唔系噶，你有排都唔会去到嗰格 ，even 连阿田都去唔到嗰格。 系我哋头先研究过，我哋都系去唔到。 其实真系噶，都几难度高嘅，有啲嘢我都未必做到。 大妈要好大胆先得噶。 我大妈好大胆，即系譬如嗰啲咩喺厕所见到咩男人入嚟都当视若无睹啊。 起码我哋去入男厕都会觉得唔得可以入噶，系咪 啊？ 即 系啦， 即系唔会话急到个地步，我男厕都冲入去， 我都做。做唔到嗰啲叫做大叔咯，因为嗰啲大叔系可以过马路嘅时候咧，面对咩车咧，佢都系如来神掌或者扮 Iron Man 咧，佢就当诶咁啊行过，我都做唔到。 不过其实有一样我又真真正正好佩服佢哋嘅， 你踎你得唔得啊？ 踎我得。 啊，你得噶？ 踎唔系你踎几耐先？ 咪就系讲紧佢哋可以踎之余，仲可以踎好耐嘛？ 你讲去踎去厕所啊？ 你唔觉得佢哋特别系真系好中意踎嘅咩？ 系嗱，你要首先你首先要清晰佢系边类人。 你话如果系内地游客， 内地游客嘅 咁嗰啲就真系佢哋久经训练。 咁你真系由细踎到大噶嘛？因为佢哋踎次噶嘛。 但系如果你话我哋一般头先我哋讲嗰啲香港啲大妈大叔嗰啲咧，未必得噶。但 系踎低起身佢见头晕。 系啊，但系会有唔同嘅霸气展示咯。 霸气点样霸气啊？ 咪头先我哋讲嗰啲厕所系啊。如果系嘅话咧，都有一个小片段噶，即系如果喺琴日咧嗰个好混乱嘅商场里边咧，我有啲朋友佢哋喺里边食饭咧，就见到突然间啲防暴警察出现晒啊嘛。佢哋见到无路可走，唔知点走嘅时候咧，譬如 A 嗰度见到全部都系防暴警察啦，佢哋梗系惊啦。虽然佢哋只系去食饭啫，但佢走去边度咧？佢话当所有人都系逆流而走，即系总之边度有封锁就向第二个方向走嘅时候。他见到有三个非常英勇的大叔和大妈，是讲紧年纪一定是比所有我们在座的人士都要大的那些。 是 啊，真的大一点 的。 还有那个气势呢是怎样呢？他说他眼见这三位大叔大妈旁若无人，置身事外，视若无睹， 仲喺度行商场， 唔系行商场， 面向 就向住防暴警察布防嗰个区域咧，斯斯然就行出去。咁当然，因为佢哋又唔系做啲咩犯法嘢，啲警察就由佢哋走啦。但系嗰个胆量咧，我啲朋友全部话我唔够胆啊。 系啊， 就算你身冇 A 咧，你惊 你 唔知咩事噶嘛？ 唔系嗰班朋友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我都唔想接触到。 旁若无人，系啦。但系后来我哋研究咗。因为他们平时的训练就是这样，就是去男厕，是吓有咩未见过啊？缩脚啦，系啦，有咩未拖过啊？阿叔行过马路，嘿，车都照挡埋。喂，系真系嗰班咧，佢都系坐。 心口佢真系挂个勇字， 心口挂个勇字，佢咩都唔知，照行。 咩都我睇唔到噶啦。 系啊，佢又唔怕你，系啦，我翻屋企啫咁样。 打住光明正大四个字， 系啊，同埋即系关我咩事啫？我真系行住呢条路翻去，日日都系咁 啦。你试下喝佢啊，佢仲到我翻屋企啊，而家。 做咩事？佢阻住我。 但系有啲唔会噶嘛，即系头先问我，我都惊，真系惊嘅。 会见到咁嘅情况，同埋咧，当你喺条街度突然间有咁多人逆流而行咧，你一定会觉得一定是 有 事 啊！ 你跟住就会惊， 所以系真系嗰啲大叔大妈咧，即系你平时觉得佢有冇搞错？哎呀，咁样拿高条背心啊，行嚟行去啊，旁若无人。哦，原来呢种性格系会， 原来佢 系会延伸 喺生活上， 应用喺生活其他地方嘅。OK， 好啦，唔好讲嗰啲啦吓。喂，考下你啦，即系我今日睇到个新闻咧。佢就同买楼有关嘅，嗱，善兵系精明嘅投资者， 系啦，想系啦，我唔系好识买楼喎。 哎呀，通常讲呢啲说话嗰啲咧，越谦虚咧，你又明白， 系 越有本钱嘅。嗱，好啦，呢个真系咧，唔知道你会唔会已经有掂过咧？佢话如果流行咧买一种嘢系咩咧？已经唔系讲嗰啲咩农床盘啊嗰啲，今日又有报纸卖啦，话琴日开售啊，连麦名师都有趁一趁去睇啦咁样，系啦，咁但系佢今次讲紧咧唔系嗰啲农床盘。有啲人咧就专门咧就卖天台， 专买定卖啊？ 天台 买， 即系买啦。哦、总之佢就话、喂，有冇兴趣啊？我有天台、啊。有啲人就话，喂，真系你咪有天台，我净系买天台啫。 哦 ，OK， 点解？ 点解啊？因为 斋香港斋买天台， 因为天台可以发达而家。 可以發咩達？係啦， 係啦，因為而家咧好多嘅天台耕種咧，啲人就開嚟種嘢，咁種嘢之後，兩樣啦，你可以話綠化天台嘅時候，嗰啲人可以種嘢嘅時候，咁你咪可以去做生意咯。即系等于一个铺位咁样， 即系租俾你去做绿色耕种， 系啦， 呢个就系 A 师奶嘅意见啦。田师奶意见系啦， 我 B 师奶 ，B 师奶 ，OK。 我就觉得，咦，头先喺片嗰度咧，楞咗一句出嚟咯，即系除咗系即系绿化天台咧，咁我觉得，咦，好似之前就炒铺位啊嘛，咁而家炒天台咧，真系搬咗上去上面天台，而家你知香港地啦，好多人都中意去啲比较特色啊，同埋啲开放式嘅食肆啊嘛，咁我觉得天台都系一个几好选择， 做生意啦，总之就 系。有试过嘅，都有试过咁样嘅，但系嗱，我唔敢讲你哋两个嗰个咧系不可为，系啦，唔系话你哋嗰两门生意不可为， 唔系你个答案， 因为真系有好多噶嘛而家。 但系因为原来而家佢话咧，点解啲人咁想去买啲天台咧？就唔系主要同咩绿化啦，嗰度系有人讲绿化嘅，但系嗰度有另外啲注意事项可以讲嘅。 我想问， 所以唔系嘅，你可以再估下， 会唔会系咁啊？因为咧嗱，有啲 同新科技有关。 哦，同新科， 冇错，同新科技有关，同新科技有关， 即系俾人租租场地俾人航拍， 唔会啦，佢航拍都唔系用嗰度，同新科技有关，同新科技有关， 太阳能。 同新科技啊，你可以演绎下嘅系。 啱啱 唔系呢个答案，但我觉得都有谂头嘅，即系其实可能你越谂越多窿路都唔出奇噶。 系咯，因为天台空旷噶嘛，唔系我就喺度谂下，如果买咗个天台咧，可能有啲发展商咧可以即系嗰层楼唔使拆，但系跟住向上移噶嘛。咁我买咗呢橛，喂，你要问下我俾唔俾你继续可以俾我喺上面去。即系咁讲，那个业权可以继续向上发展，又唔喺 好啦。我开估啦，因为其实好难估嘅，真 系。系啲天文地理嘅嘢， 唔系 啦，喺香港 赚钱嘅，真系赚钱嘅，即系佢认为可以赚钱啦。 新科技 同五 G 有关。 哦，即系摆嗰个 发射站，系啊，因为原来据讲系咩回事咧？佢话五 G 同 4G 最大嘅分别咧，除咗你话啊五 G 快过 4G 好多之外咧。但係佢嗰個所謂發射嘅數目咧，發射站嘅數目咧，同埋嗰個距離咧，原來要密啲，同埋要多啲。即係可能以前咧，即係我都唔係太熟啊。可能以前 4G 咧，可能你話樂富一個發射站，可能咧去到黃大仙就第二個咧都夠噶啦， 區已經得啦， 已經 OK 啦。但係佢話 5G 咧，原來要好密嘅，即係密成點咧？佢哋而家就講緊真係話咧，天台中間咧已經當係兩個發射站咧。據佢哋啲投資者所講咧。佢哋就想嗰個概念係點咧？就話買個天台，跟住咧，然後佢就咩都唔做噶啦， 就擺曬佢 擺個發射站。 佢自己唔會有發射站噶嘛，佢就等咧嗰啲5G 當殺到嚟香港，然後啲供應商啊、電信商咧，就要安裝嘅時候，喂，你係咪豐收大廈啲天台？喂，邊個嘅嚇？係你嘅龜師啦！喂，我想嚟裝個發射站得唔得？要俾租噶，哇！要俾幾多錢租啊？哇！你冇去搶啊，都要俾啊啫。佢條路就想咁樣行嘅，原來而家係咁樣喎。嗱，咁佢已經分別有啲乜嘢嘅成交咧？佢話原來呢一排咧，佢哋譬如喺旺角咧有棟舊有棟唐樓咧，一個實用面積咧145尺嘅天台咧，開價43萬拍賣，最高咧就係47萬就售出。如果計翻尺價嘅話咧，都要3300蚊一尺。但係而家講緊天台啫喎。佢唔係包個單位喎，齋 天 台 喎。係啦，天台只係一笪地嘅啫嘛，即係冇其他嘢噶嘛。 咁跟住亦都有一啲，譬如話喺深水埗福華街有啲唐樓咧，又係 少咯。我想話40幾萬買咗天台， 冇錯啦。 原本天台係唔屬於個商業中面積入邊啊嘛，即係可能最初嚟講天台冇價值嘅，只係一個條件係賣樓條件嚟嘅啫。係 啦，即係可能有啲人你話佢賣單位嘅時候咧，通常都係話 頂 樓連天台，你冇聽過會分拆嚟買噶嘛？ 啊，而家即係分拆咗佢。 系啊，而且咧， 佢咁低成交，第时租俾嗰啲商家，点知呢个价钱、啊？ 同埋，我想话咧，佢有啲都贵嘅，譬如你去到尖沙咀咧，天文台，哦，都系深水埗，都系深水埗、哦，其中一个天台咧就一个就32萬，一个就20萬，佢一次过买两个咯，啲人系。即系你可以将佢理解为扫车位， 嗯， 即系当日扫车 位几多啊？ 系啊，当日扫车位啲人咪大手买几个、十几、廿个咁样咧。而家啲人一买两个天台。 喂，但系咁样、啊，会唔会又系有？即系我咁谂啊，即系佢谂就系咁谂啊。第时咧就方便，或者唔系叫方便咧，即系可以俾5G 啲嘢摆一啲叫科技啊发射站喺度啊。 系， 但系问题系有会唔会谂下嗰个大厦有冇啲条件？是有規限你的天台那個叫做使用的情況是怎樣呢？ 冇錯啦。 如果你這樣就傻仔了，因為天台是真的有一定的規範在那裡的。 是啊，現在有些人擔心呢，因為有些。 你買了 得 是無所用的。 是啊，所以呢，如果你聽到剛才我們風騷這一 part 就諗住關心機然後再買天台呢， 是 啊。喂，你等等先，你返返嚟先。 是 啊，返返嚟先。嗰幾十萬你俾我哋食飯嗰個，你唔好買天台住。因為呢佢話有啲投資者呢就即刻提醒大家呢，好似头先阿田所讲，佢哋话首先第一嗱系出年嘅事啊，佢话5G 杀到嚟香港咧都要系出年嘅事。 咁而家就未雨绸缪啱嘅。 首先第一系咁样啦，第二咧就系佢话唔一定你拣嘅天台嘅位置咧 系啱佢 系啱用嘅， 有人用 嘅系啦，因为佢话你点知嗰个所谓譬如话覆盖嘅范围啊、接收嘅程度啊，你有冇留意咧？有阵时你去到某啲区域咧。你手機都收唔到格數㗎， 係啊， 喂，佢話即係我唔知道手機收唔到而家網絡格數同 5G 係咪都一樣啦？咁、但係即係證明咧，佢話有啲地方如果你揀個天台，可能你矮過人嘅，喂，有啲唐樓好矮，即係你周圍全部凹咗落去咧，你好似個鑊咁樣遮住你咧。 分分钟原来收唔到 嘅。咁你跟住嗰个天台就窿咗噶咯，嗰几日嘛， 冇用噶咯。 投资咗嘅钱就冇用， 冇用噶可能会。 嗱呢个可能即系你话未必人哋会租你，但系佢话博个彩咯，叫做可能租到咁我咪肥仔啦。 但如果你租唔到嘅咪几廿万咯，你就冇乜冇乜用噶啦。 但系问题系嗰个天台可以唔可以俾你做其他嘢先？呢个好紧要啊嘛。 系啦嗱，咁然后第二个咧， 两手准备， 佢就话俾你听啦，当你嗰栋天台可以做到5G发射站，发展商又愿意嗰啲即系电信商又愿意俾钱你，但系佢话你嗰栋大厦啲居民赞唔赞成咧？ 系啊， 系嗱，呢个真系我觉得需要睇清楚啦，因为咧嗰个天台咧系属于边一个单位嘅咧，咁个管理嗰个权究竟系喺边度？个公契里边有啲咩嘅条款啊？我觉得呢个真系要嘥好多时间去睇清楚。 系啊， 呢个真系要，如果唔系真系买咗喺度，你一心谂住可以，喂，我买咗嗰度仲唔系我想点啊点啊？喂，真系唔系你想点啊点噶？ 系啊， 仲有个空间噶嘛？ 佢其实咧，譬如头先善明讲个咧，就系话紧嗰个所有权系边个咧？但系原来对佢哋嚟讲咧，即系有啲又系嗰啲叫专家咧，佢哋嘅提醒咧就话。就算个天台系100%拥有，佢话但系当你装咗个发射站喺上面嘅时候咧，成栋大厦嘅人都会受影响，佢就有权反对你啦。 啊、 因为佢话喂，你辐射你而家影响到，唔系就系你天台系你买咗就算数、 嗯。 即举一个极端嘅例子，如果你话我攞天台嚟，全部都喺度咧，就 研制一啲唔知咩嘢嘅， 咁你冇理由话因为个天台系你嘅，我有你噶，系咪先？所以佢话原来咧又唔系谂住咁过剂嘅，即系以为话诶得咯，我厘清楚。那个即系所有权咧，我一定掂嘅咁样。佢话你有好大风险喺后边， 咪真系要详细了解清楚。你拥有咗之后，虽然你话几十万系咪多咧，又真系未必系多嘅。你话买一个单位，即系买一个天台咁大地方，但系系咪可以俾你咁做就真系唔知。但系而家原来有个炒风喺度， 系啊，你真系估唔到啊。咁当然仲有第二啲风险咧，就系、是你佢哋而家系等发展商收楼嘅时候咧，就可能系一系就买咗你呢个业权啦，一系就等啲电信商嚟咧。佢话你亦都睇下有冇中唔中、啊？佢话因为分分钟你等嚟等去都等唔到啦，你可能会选手啦。 啊，系即系人哋未必拣中你嗰栋大厦啦，你买嗰个天台啦。 系啦、啊，咁嗱，头先阿田讲咧话佢其中一个商机咧就系、是、做嗰啲绿色嘅，即系所谓耕作农业嗰啲咧。佢话真系有人咁做嘅，但系佢话咧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嗰个。租值唔係好多嘅啫，因為你其實你有，如果你有租過嗰啲農呢啲所謂嘅自耕田咧，係啦，好平嘅啫嘛， 唔知 舊幾水或者幾嚿水咁樣咧， 係好平嘅，知道。 係 啊，但係佢如果係做一個生意做水種嗰啲咧，咁佢即係你種完出嚟啲嘢可以咧去賣噶嘛，即係咁講啦。 唔係，但係佢唔會攞去賣噶，好少錢嘅啫。佢、 哦、 話大部分都租俾人用咧、哦，但係佢話嗱，你又要揾人打理喎，因為咧如果你有玩過嗰啲農場咧。天台嗰啲特別係咧，其實譬如話啊，阿善明租咗啦，其實佢可能一個月嚟一次嘅咋。 分分钟有时拖下拖下变咗三个月啦，半年都未嚟到 嘅。系啦，但系边个帮你搞呢？其实就我同阿田作为管理员，我哋会搞嘅。 你不会有得佢野草乱生噶。 系啦，咁但系我同阿田作为管理员，唔通唔使出粮咩？咁即系话咧，如果你谂住租咗个天台，买咗个天台，然后将佢变成一个绿田园嘅话咧，你不能够净系劈块地喺度叫人自己嚟嘅。你要打理啦，你要俾錢人啦。佢、 啊、 話：喂，分分鐘你租冚唔曬嘅喎。 仲有啊，之前咧即係綠化天台，即係之前已經係有已經係成品出嚟噶嘛。曾經都引起好多爭論咧，就係話咧嗰個水嘅排水、 啊、 去水嗰度咧出咗好多問題。 所以 跟住仲話惹好多蛇蟲鼠蟻啊蚊。 同埋喺嗰座大廈嘅人就會有好多個訴訟啦。 係啊， 好麻煩。 咁所以咧就唔係話你咁輕易就話喂正啊，即係我而家買到個天台咧就 廿幾萬有一個，頭先見到你聽話。 廿几万一个， 咁样睇落去就话，以为真都几好、 啊。系啊，但系嗱，经过我哋吓睇完啲资料话俾你听之后， 提醒过大家， 都系唔好啦。天台都系爱嚟做咩好啊？睇飞机咯， 晒衫、 日光浴， 都系晒衫，或者租俾人嚟拍戏咯。拍嗰啲 系啊，航拍 唔系都系咁样，都系交翻俾阿梁朝伟同埋刘德华，加埋王 Sir 喺上面算数啦。 我俾埋个保险公司可以嗌口号嘅。 糖果罐里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我想就走到这。爱又不再眷恋大海。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多谢呼吁定咧，我哋今日有人赞我，赞人人嘅。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真系好啊！阿善明咧翻嚟咧就有啲题目啊，我都想赞下嗰啲铺头喎。 系啊， 系啦、 啊。咁、我哋都可以讲埋俾人听先啦。我哋不如开定个题目咧，就系、是、有冇一啲你觉得咧嗰啲食肆 系 好环保嘅？ 佢哋嘅方法啦， 系啦，佢哋嘅方法啦，可能你话系咪佢哋嘅器材啊、食具啊，定系落单啊，所有嘢咧，我哋依家有时间可以慢慢讲嘅。但系总之喺你脑海里边，有冇一啲食肆你觉得话好环保，好想打嚟讲下嘅， 值得赞， 做得好好嘅。 佢个碗啊唔使噶，好环保啊。 电话号码1872388， 真系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沙田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结束之后，示威者同防暴警察昨晚在新城市广场内发生冲突，多名示威者、警员同记者受伤。警方至今拘捕至少40人，涉嫌非法集结同袭警等。医管局话，事件中有28人受伤。其中22人仍然留院，2人情况危殆，4人严重，14人情况稳定。警方话有10名警员受伤，其中1人被咬断一截手指。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凌晨到医院探望受伤警员之后话，对暴力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强调会全力调查追究到底。他又话警队承受好大压力，但他哋嘅努力却换来各方责难。政府发言人亦都对违法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強調社會絕不容忍暴力行為。一批在金鐘參與絕食行動的反修例人士，傍晚將會步行到禮賓府，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同市民對話。其中一名參與絕食的人士，人稱陳伯的陳基球，致電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他由今個月3號傍晚開始絕食至今，雖然身體有些虛弱，聲音有些沙啞，但仍然支持到，今日將會參與前往禮賓府的行動。陳伯又說，他的訴求是爭取特首回應示威者的五大訴求，批評政府一直推卸責任，不同市民對話。他又說自己昨晚都有到沙田新城市廣場，希望拯救年輕人，自己願意站在前線，寧願犧牲自己都不想市民有事。消委會測試35款洗手液，13款樣本驗出可致敏防腐劑，另外5個樣本有遊離甲醛，5個樣本含有抗菌劑，都可能令到部分人士產生皮膚過敏反應，有可能令到手部皮膚痕癢不適。當中3款的含量更加高於歐盟或者內地規定上限，部分樣本包裝成分標示和實際有出入。消委會說，15款抗菌洗手液的樣本當中，對殺滅大腸桿菌的表現參差，當中3款的滅菌率只有 41% 以下，而殺滅金黃葡萄球菌的表現就較為理想。在遊離甲醛和抗菌劑方面，樣本含量符合內地和歐盟標準，但消委會提醒甲醛對有過敏反應的人士可能引致皮膚產生不良反應，部分皮膚炎患者對抗菌劑亦都可能出現皮膚過敏。在台灣，高雄市長韓國瑜在國民黨內總統初選民意調查結果中勝出。國民黨早上召開記者會公布初選民調結果，5名參選人當中，韓國瑜的支持率接近45%，鴻海集團前董事長郭台銘得到接近28%支持，前新北市長朱立倫大約是18%。外界盛傳若果郭台銘落敗，可能退黨，並火拍台北市長柯文哲自行參選。郭台銘辦公室原本說，在今日民調結果公布之後，預定下午召開記者會，但其後決定改發聲明回應。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早前說，只要是勝出初選的人，全黨都會全力支持，他會團結全黨，唯一目標就是2020重返執政。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天氣酷熱，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2-3日天氣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540点，升69点，成交金额39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2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5点，升13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8，升3.8；盈富基金29.25，升咗5仙；中国平安94.1，跌1.5；港交所272.4，跌咗3蚊。石药集团13.54，升9.8；美团点评63.25，跌1.75；友邦保险85.65，升2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08，瑞士法郎0.985，澳元0.703，加元1.303，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27。港金现价报13,22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1.01美元，卖出1,411.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嘅交通意外咧，近住欣尖记大厦对出嘅，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就系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荃湾嘅码头霸道由于有路陷啦，码头霸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洋屋道嘅中线咧就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啦、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同埋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四面大妈，这么多东西要改，那我老公阿华呢？ 改，换了他。 吓，不是吧？ 改咗个称呼，唔好叫阿华啦，叫华华啦。 系，我仲以为阿华甩烂添。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意见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又嚟到广播道人妻啦吓，呢阵子真系社会气氛啊，真系麻麻，好容易影响自家嘅情绪啊。唔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浪漫到不知了嘅老公嚟氹你，唔知你又中唔中意咧吓？我哋今日又揾嚟两个嘅个案，大家听一下究竟。你鍾意咁样啊定係唔鍾意咁都可以喺网上面发表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有冇遇过呢啲老公㗎呢吓。个案背景就係一对夫妇佢结咗婚一周年好开心啦好有钱咁走去巴黎庆祝佢结婚一周年点知行行下个人夫突然间 老婆， 你嫁俾我啦！呢度有一只一卡嘅钻石戒指，你收咗佢啦！老婆，你愿唔愿意啊？ 啊，我都眼翻长少少啊！老公，点解嘅？今日都唔系庆祝一周年啊？点解你又要同我再求婚嘅？ 冇，老婆，因为我觉得结婚之前嘅求婚做得唔系几好，所以我决定今年再求过。难道你唔中意咩？ 讲真啦，梗系中意嘅，老公无端端多只钻石戒指、啊。 咩话？老婆你讲咩话？我听唔到嘅。 冇啊，我冇讲嘢。 这个故事很简单就完了了。老公完美主义发作完美到说在结婚 嗰阵时求婚系唔够好，喺一周年结婚嘅时候再求过。另一个个案嘅背景就系有一个超劲锡老婆、宠老婆嘅暖男老公，佢为咗每月有惊喜俾个老婆，竟然 老公啊，今日有咩造型啫？ 老婆老婆老婆，过嚟过嚟。 等先，举个手，阿导演睇到啊，即系咁样嘅，我哋嘅部导演呢度讲讲，你系一个人夫嚟噶吓。 我哋嚟过啦。 啊 ，take two， 人 老公啊，今日有咩造型啫？ 老婆，隔篱隔篱，我咧就系吴雅。 人夫啊，大佬。 导演又再嚟过啦。 哎呀，对唔住， 你唔系人妻老啲，系老人夫啊。 人妻要做翻人妻嘅角色，人夫要做翻人夫嘅角色，可以好啲嘅。 窒老婆，窒到我唔识做啊。 take 三。 老公啊，我今日喉咙痛啊！ 系，今晚讲。 点解咁嘅喂，把声？ 你冇开我麦啊？ 唔系，我听到好大回音嘅，你有冇听到啊？ 我 听到有 echo， 点解突然间有 echo 嘅喂？搞咩？ 你再嚟过， 我乜都冇做过喂。 听声。 系唔理啦喂，老公啊，今日有咩造型啊？点解有 echo 嘅喂？老公，你应我啦，你再唔应我，我休咗你噶啦。 喂，老婆，喂。今天我做牙医，你做护士啦。 好啊， 又过了一个月啦。 老公， 哎，老婆，我今天有新嘢啦。我呢就今天我想你做碧咸嫂，我呢就是老公就是碧咸啊。 老公，你把声变化好大啊。 是啊，就是这样。浪漫人夫就为了哄好喜欢看电影的老婆，他不惜一切周围找一些剧情的戏服啊、道具啊、剧情啊、画面啊来满足他的太太。你说这些老公是不是大家都好想要，定是好不厌其烦？喂，你不要搞那么多嘢呢。 老婆，今天我们不如做啊，不是，老公，不如我们今天做肉蒲团啊。 跑过昨天的我，跑过心中的山与河，击败所有的错，击败命运这个对手。当我对自己许下承诺，狂风和暴雨都在笑我，超越每一座山峰，我不让眼泪流。我要向太阳想要创造新的 系啊系啊，其实本来唔系想拣啊王杰呢一只歌噶，我本来想拣嗰只不浪漫罪名，就唔知点解可能揾错咗啦吓。呢只都好好听嘅，向太阳怒敲啊， 系啊， 系王杰哥哥啊，真系 啊。 可能我哋咁样兜咯，如果你唔浪漫嘅话咧，就大狮子敲啊嘛。 认真，我认识嘅曾志豪咧。咁佢个人咧，你话啊，佢粗心大意，但系佢咧喺某程度上面咧，佢又做得好足噶噃。对于佢老婆嗬， 做得好足嘅意思系咩啊？ 系啊， 即系咩啊？ 系咯，即系咩啊？ 即系做， 即系好欺啊，欺溜溜嗰啲。 唔系啊，做唔系噶。 佢玩食字 get 啊？ 系我知，我 做到足噶，真 系。系我肉足啊，定系皮得素足啊？即系我见到佢好多时咧，都买嘢氹老婆嘅。 例如买啲咩先？钻石戒指先。 嗱，买花啦。嗱，呢个佢就未得佢研究啫。如果佢识得研究嘅话，或者识得。啲卖钻石叻嘅人，可能佢都会 我买过啦，但由于得到嘅反应就系、是、阿 B 出世就唔想刮花佢块面，佢将我上次都花血本买嗰粒钻石戒指锁入保险箱，我见佢戴两次，跟住冇戴过啦。 喂，但系其实 跟住我唔系买老婆，咁嘥料啊，咁样真系 钻石真系唔可以成日戴喺手噶， 因为咧 佢 如果有 刮花咗， 我、 啊、 唯一可以炫耀嘅就系呢粒嘢。 唔系咯，佢经常都炫耀喎。 咪只系懒除啫， 其实我你身上好多粒嘢都炫耀嘅。 咦？ 你 讲 咩啊？唔系阿小明，佢拧头跟住话你唔好 有俾个咁嘅眼神，好好笑噶。你每一次 我例如 一讲到有啲嘢咧，你就俾一啲咁嘅 诶， 嗰个诶， 有啲意思系嘛？ 系咯系咯， 有说话识讲，有啲眼神 系啦系啦。唔系咁，不如我问你两个啊，中唔中意浪漫？ 冇女人唔中意嘅， 唔系我啲女人成日扮晒嘢话唔中意嘅， 口是心非啦， 口是心非，但系佢都系中意啊。 系啊，咁浪漫嘅定义系咩？系咪唔使钱唔浪漫啊？惊喜唔浪漫？ 又唔一定，我又觉得浪漫唔一定真系要使好多钱。 唔系，我觉得浪漫唔使钱，点样为之浪漫 啊？嗱，我嗰只浪漫咧，我觉得 即系我老婆今日带你去坐喺个码头度望天咧，咁样就好浪漫。 唔系，我即系可能我真系比较老土少少。我觉得喺嗰个心思上面，而佢有呢个动机咧，我已经觉得系好浪漫。 初初识咪系咯？ 系啦，但系你日子久远啦， 死啦！我唔长大。 唔系嗱，喺我哋好老土嘅剧情观念里边咧，譬如阿天头先讲。 系 带你去码头度睇星吹海风，浪唔浪漫呢？ 系 可以浪漫嘅， 拍拖嗰时就浪漫。 唔系，除此之外都有个前提嘅，就系我哋喺山顶间别墅度出发，揸住架波子开篷车，然后突然间讲话。老婆，不如我哋试下过翻啲少年时代疯狂嘅行为啊！哎呀，衰佬唔好啦，听日仲要去个慈善晚会度嘅，唔好啦，系啦，你跟住突然间车咗佢去嗰个码头度，然后仲要话老婆，我哋咧好耐冇食过鱼蛋粉啊！哎呀，好浪漫啊今日，哎呀！ 你 讲 翻你大前提，你嘅背景已经系 头 先讲 嗰 啲，拥 有好多啦嘛， 冇错啦。如果唔系，大部分嘅情侣可能都会话。点解我哋唔系去嗰个咩103嗰间大楼度可以锯扒啊望星嘅咁样？喂，唔系话你肤浅同埋奢侈，一般啲人系嗰啲地方，你先要觉得哇好浪漫嘅啫嘛。 即系咁，即系话你讲紧就系，如果浪漫就一定要有钱， 唔系一定， 不 过大部分时间佢会令到你个浪漫指数咧好容易达标。容易啲达标， 可以咁讲。 系啦，你谂下，我突然间带你去嗰个摩天轮上面睇星，都巴闭喎。跟住我仲要话俾我包成个摩天轮。哇！你话你唔浪漫啊？ 唔系，唔好唔使包嗰个，包嗰个箱啫，因为有啲系一齐坐噶嘛，有啲人包咗个箱 都够啦。 你花百几蚊系一个包箱嚟得翻你两个嘅，咁都系一件事嚟噶嘛。咁系咪都要用钱打造啊？即系 系些少钱都真系要使嘅， 视乎多与少嘅啫嘛。喂，你真系买束花，你估老婆见到真花好啊，定系真系你买哇喺度折纸折到手指头都烂嗰啲？ 唔系，睇下你平时对佢点啦。 系咯， 系啊。如果唔系用手指头接嗰啲花，其实都浪漫噶。老衰哥嘅时候，你接嗰啲幸运星，你都浪漫噶。 系浪漫，但系今天嘅时候就唔系以前啊嘛。你话斋，以前嗰啲真系冇钱嚟打造一个浪漫，咁啊唯有喺度劲谂冇面俾啦。即系拍拖嘅时候啊，啱啱咁啊。但系而家唔系噶嘛。嗱，好似而家呢啲 case 咁样，个老公话嫌啊。个老公嫌喺呢个拍拖嗰时之前同你向你求婚， 啊這個、我觉得呢个几好啊， 唔系几好，所以一周年嗰时又再去求婚嘅时候，啊唔系，有啲朋友话哇好 sweet 啊，咁即系有啲网民喺度留言啦，哎呀好浪漫你老公， 啊、 但有啲网民哇有冇做假啲啊咁样， 都唔系啊，我觉得如果我系网民，我反对嘅原因就系你唔好做烂事好唔好啊？咁我哋点先？我哋其他大家出嚟做老公界嘅，系咪？你个老公做到咁样，跟住个老婆笑不面对，要剪翻个报纸出嚟。 啊！ 人哋嫌第一次求婚唔浪漫，买咗只戒指，呵呵呵呵。 咁就去俾说话老公听。 不过我真系好赞成咧，即系浪漫系真系要需要噶，同埋咧，每月或者系每年一小惊喜，我觉得系必要。 例如咧，你不如你讲下你， 唔系，即系我好赞成咧。 经历过啲咩浪漫？ 嗱，当然啦，使大钱下下钻石戒指唔掂啊 嘛。我都觉得 系， 有阵时都要变红宝石噶嘛。 都 下下钻石都厌咋。 唔系啊，俾你打个黄金额咁喎。 我啲唔多，嗰啲结婚大个啦嘛。 唔系，即系好似有时边讲咧，唔使好劳师动众嘅， 或者唔使使好大笔钱嘅，因为其实你使咗大笔钱，喂，老公嘅钱都系老婆噶嘛，咁老公攞出去买呢样买嗰样， 你呢个逻辑系点嚟嘅咧？老公嘅钱都系老婆 咁 样， 讲得几顺口啊？ 好顺口喎，你觉得系真理咁样？ 系 嘅咩？嗱，我都觉得你讲得好有道理啦，系咯，呢个最浪漫啦，真系送咗自己个提款卡密码俾个老婆。哇！呢铺你仲唔浪漫死啊！真系 喂，唔系、哦，有时你净系得金钱上满足咧，即系就话啊，老婆呢张附属卡你任碌啦咁，你估老婆又觉得开唔开心啊？ 咁你梗系有套餐噶啦，系咪？ 你觉得咁即系俾一张附属卡个老婆，跟住个老公系咪使做？ 日日陪佢行街， 老公仲使唔使做啊？你觉得 要啦，所以老公几惨嘅啫。但系点解全部个角度都系由老公出发嘅？ 点 解你哋唔使制造浪漫俾男人咧？ 男孩女士都要，不过咧就好多时就系即系。老公主动件事就会浪漫好多嘅。 点解咧？我唔明白、啊。 咁相爱嘅吧？观点与角度嘅问题。 唔系观点与角度啊！大家吓、啊，当大家 kiss 嘅时候，四片嘴唇一齐享受嘅、啊。点解要男人锡先咧？系咪？ 因为女士会内敛啲嘛。 内敛 系咯。 你唔好吞口水啊！锡嗰阵。 如果我第一次跟住豪，嗱、啊，你唔好讲话唔核突啦吓。你当我第一次同你去街拍拖啦、啊。如果我飞咁大话，我啜你先嘅，你嘅反应会系点啊？ 哇！執到啦，好正 啊， 系啊，佢一定当咗我嗰只蜥蜴或者青蛙啦，咁样又系郊外。而家讲浪漫唔系猴琴啊， 系 浪漫你哋都可以制造惊喜俾你嘅男士噶噃，可以无端端嗰日阿华一翻屋企嘅时候摸黑，嘿。系咪冇交电费啊？一打开，哇！你做咩啊？ 一打开咩啊？ 出条围，打开灯。 诶，唔系喎，等于你记唔记得上个星期我讲话，我都好赞成女士咧，经常都要改变噶。 系啦，冇错。 就系你嘅装扮、发型、着嘅衫唔同咧，其实都已经系一个浪漫，系送俾老公嘅。 梗系啦， 因为老公一打开道门。诶，边位啊？ 系啊， 有个新女仔坐喺度嘅。哎呀，老婆你嚟噶？哎呀，真系好啦，好有心思、 哎。我以为嗰个雇佣公司介绍咗个新嘅海外员工俾我添。 呢个就系含蓄地浪漫啦，系咪啊？叫做，但系问题个老公会唔会发现咧？会唔会有个粗心大意嘅老公唔发现？啊乜系咩？转咗嘢，我唔知。 嗱，咁如果个粗心大意老公就真系个老公好有问题咯。 系啦，即系，但系我又希望你哋嘅表变化咧，唔系个变化，我哋你个表达啊，又唔好含蓄到咧。只有发尾就染了色，而但是就在面前养来养去，老公我最喜欢曼联，你看我头发那个颜色是红魔鬼的做完，我看不出 来。其实认真的我都会觉得呢，其实好像豪仔说要争取回，为什么只是都是男人，即是个老公哄个老婆或者男朋友哄女朋友的，但是个女朋友其实真的可以做多少少东西，但又不用好像有前面讲到去要猴琴地话俾你，我 现 在是制造浪漫又不是的，那你想要求什么呢？ 是啊，你男士你讲是啊。 如果你平时把声咧，譬如你如果平时把声咧， 温柔 就比较系似张柏芝嘅话咧，系啦，你大可以咧就将佢就 变翻王菲， 系啦，变翻王菲，哇，咁咧就真系 王一浩当啦， 系啦，咁就好 好 啊。 你今日好靓仔、啊， 系啊，喂，唔系我听过几个女士都系话咧，用唔系一定要斋嗲啊， 系 扮蠢咯，扮蠢都系好方法嚟噶， 扮蠢。 系逢人赞， 我都听过呢个扮系 啊，扮蠢，扮蠢加逢人赞，系啊， 即系话乜嘢？佢做咗一件好普通嘅事，你好叻啊，即系嗰啲 咯。或者你投其所好做一件事，我觉得都 OK 噶，真系。即系其实咧，嗱，老实啦，男人又唔中意你锯块心形牛扒出嚟，其实你冇意思嘅，就感觉 食咗佢都冇咗啦，系咪？ 系啊，食咗佢都冇咗，但 系嘥好多。 系啊，但系譬如可能你突然间你对佢温柔啲，你对佢好啲咧，我觉得对男人嚟讲应该都好浪漫噶啦，真系。即系经过咁嘅男人，好少要求浪漫嘅，但系会要求你对佢就即系有投入，有投入，你都系想件事好啫，氹佢啫。 我都听过唔少男士讲咧，佢真系好中意身边嗰半咧系嗲嘅，系啦，耐唔耐嗲下佢咧，佢就话哇，乜嘢都应承佢嘅。 系咯，你又好少中意长期都系同一个立法会议员相处噶嘛？ 好难噶，系咯，日日都咁激动，何苦咧？ 所以你都希望佢 一个庇护，大家平时 都唔想噶。虽然佢好有道理，讲啲又有 point， 系啦，但你又都唔想噶嘛？ 系啊， 我哋都明噶，系咪？你偶然都想同一个演员相处嘅， 你都希望好似港姐访问嗰时嗰个态度。 系啦，你都想嘅，系啦。不过我当然知道啦，女人去到最后就会话。呢啲系种善因啊，得善果嘅啫。你对我好，我咪对你好咯，系咪？ 又唔可以咁讲嘅。 我觉得佢呢个演绎咧，系演绎某一个人嘅。 系啦，如果 从心而发嘅，其实佢。 如果你可以， 我就觉得佢个表情已经系从心而发。 如果你可以饰演到一个好忠心同埋疯狂嘅 fans 嘅，咁我咪用一个万人迷偶像嘅姿势对住你咯。但系如果你长期都系一个不抽不睬嘅。权力机构嘅话，咁我咪用一个不停监察同埋质疑你嘅议员，咁咪样貌出现 咯。哦，即系话系相辅相成啦， 系 当然啦。真系相辅。 记住各位太太们，唔好做到大妈咁。我有咩未睇过，冇见过嗰啲态度。 内外都要温柔啲噶。 咁、哦、你个另一半咪会变咗大叔咯，净系反白眼咯。 不良反应，部分皮肤炎患者对抗菌剂亦都可能出现皮肤过敏。在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国民党内总统初选民意调查中胜出。国民党朝早召开记者会，公布初选民调结果。五名参选人当中，韩国瑜的支持率接近四成半，鸿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得到超过两成八支持。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大约是一成八，外界盛传若果郭台铭落败，可能退党，并且火爆台北市长柯文哲自行参选。郭台铭办公室原本话在今日民调结果公布之后，预定下午召开记者会，但其后决定改发声明回应。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早前话，只要是胜出初选的人，全党都会全力支持，他会团结全党，唯一目标就是2020重返执政。天气方面， 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本周后期多云和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7点，升55点，成交金额41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2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5点，升13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8.2，升3.2；盈富基金29.25，升5仙；中国平安94元，跌2.5；港交所271.2，跌4.2；美团点评63元，跌2元；世药集团13.56，升9.8；友邦保险85.7，升2.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9.842，瑞士法郎7.954，澳元5.508，加元6.01，新西兰元5.261，欧元8.8262。每百日元对港元7.2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37。港金现价报13,190元，升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1.86美元，卖出1,41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虎山道桥底噶，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在窝打老道。另外，深圳湾公路由于受维修工程影响，去香港方向中慢中线和快线就封闭，经过小心。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有路陷，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即是怡丰园对出，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市民从食物当中摄取的盐分主要来自酱料，吃得太重口味很容易患上高血压，吃饭嗰阵记得叫酒色、少汁或者蚝油令上。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已开始艺术团体选民登记。在今年6月28号献报刊载的指名艺术团体，请在8月9号或之前为合资格的会员和雇员登记做选民。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s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二台通识60秒。 喂，你睇啲咩睇到咁入神啊？ 我想揾工啊，咪睇紧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同新界社团联会再培训中心合办嘅青年职业博览及招聘日嘅资料咯。 话时话，我都好想揾份兼职、啊，不如一齐啊！咁、那个职业博览同招聘日系几时搞噶？ 咁你 mark 低啲资料咯。7月18号在深水埗西九龙中心，当日有大约4000个全职同埋兼职职位空缺噶。 好啊，啊我谂咧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网页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里面会有招聘日嘅相关资料噶，等我都上去睇下先。 梗系有啦，快啲去望下。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啦，时间嚟到而家12:10。 系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咁我哋今日啊12:30都系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咧，有咩铺头你见到佢哋咧系真系值得一赞嘅，因为佢哋好环保啊。 系啊，有啲环保措施啊做咗出嚟嘅咁样，真系、啊。 即系佢嘅装修啦，或者佢嘅食品啦，即系或者佢嘅配套啦等等嘅嘢吓，都可以即系赞下嗰啲铺头。哇，佢真系好掂当咁、 啊。 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咁啊讲下咧，边间铺头好环保，值得一赞再赞嘅。 系啊，嗱，你记唔记得上一次咧，我咪喺点唱嘅时候咧，我有单新闻咧，好想同阿善兵讲嘅，不过嗰阵时因为唔够时间咧，勾咗条尾出嚟。 系 啊， 你 记 得喎、 啊， 你俾你勾咗我，勾就走咗去啊嘛。 系 啊， 嗱呢、个真系为你而设嘅，系讲紧啲咩咧？就系讲紧入庙拜神嘅一啲， 呢、个要个礼貌嚟嘅、哦。 系啦、啊，嗱，点解咁讲？ 喺边度发生啊？ 系啦、啊，這個、呢个咧，入庙拜神咧，即系点解要讲呢一个事件咧？我记得好似系印度嘅，我依家 check 翻个地点先。 哦、okay, 好。 咁咧发生咩事咧？就话佢话说咧系印度冇错。咁咧佢哋有好多嗰啲象神庙啊，即系大笨象嗰个象神啦，系啦，因为佢哋就都几信奉呢个神像啦，咁样系啦，咁啊佢就话咧，其中有一个印度嘅大妈咧，咁佢喺里边咧，即系人哋个个都喺佢嗰个象神系点样咧，就真系有四只脚嘅嗰只大笨象咧，佢唔系因为佢有啲造型咧，佢唔系用动物造型噶嘛，佢嗰个象神咧，可能佢系一个人形嚟嘅、 哦， 坐咗喺度，不过就嗰个 净系个头系一只大笨象。 系啦，所以头先点解要我咁卡嘅讲法咧？就嗰个真系四只脚嘅大笨象，系因为佢有唔同造型嘅。佢嗰款造型咧就系用一个动物大象嘅造型，就喺嗰个庙嘅中间嗰个位度咁样啦。咁啊，细细座咁样啦。咁佢话咧，个个嚟到咧，其实本来咧都系可能摸下或者啊掂下影张相就算数嘅。佢话点知咧，嗰、那个印度大妈咧 爬上去， 佢咪爬上去，可能都唔会发生呢件事，最多即系 touch wood。顶笼整冧咗嘅啫，但系佢而家发生咩事？喜剧嚟噶，冇事噶，所以佢竟然唔知边度抽到条筋，可能佢觉得话，如果你摸一摸佢就有灵气嘅话咧， 咁我不如 咁样咧，可能就 卖个身俾佢啦。 系啦，我不如卖个身俾佢啦，直情我同佢有个全接触啦，咁样。 真系啊！ 即系除晒衫。 唔系，佢唔知边度谂到呢条筋 咧。我哋可以含蓄少少嘅。 系啦，佢喺佢个胯下爬过去。 哦， 即系佢见到有四只脚啊嘛， 但系都好难爬下噶喎。 系啦，嗱，你想象下， 你讲紧佢唔系真系象嚟噶嘛？ 唔系，佢系一个雕塑嚟嘅啫 嘛。 但系佢雕塑佢都雕到有四只脚咁样噶嘛，有晒罅位噶嘛。嗰个印度大妈咧，佢就觉得摸都唔够嘅。 我想问， 系啦，嗱，唔系好大只噶咋？ 呢个系一个问题。如果佢系好大只嘅，咁个个可能都可以企喺度行过，咁都冇问题啦。 佢嗰个 size 咧，系会令你觉得肉眼咧。唔肯定你过唔过到嘅嗰个距离咯，即系你咁样应该容易啲理解啦。即系如果、 我知道你想讲佢就系棘住咗喺度过唔到。 佢最后咧嗱入去嘅时候都仲要拍片，佢点解闹上国际趣闻版咧？就 系 佢入去嘅时候咧仲拍片，就话你睇下我而家咧个个都净系摸个象神啊，我喺个象神下边经过，唔系你话个福气一定大到咧？大到呢因为你开始发觉点解得个头咧就喺个象身嘅另一边。但系个身喺中间卡住咗， 夹住咗， 卡住咗，掹唔翻出嚟啊！ 即系佢喺只脚与脚中间嗰度卡住咗， 系啊， 跟住要报警消防员嚟救啊！ 佢梗系啦，佢掹唔到出嚟啊，因为你话系咪卡子咧？佢开头咧仲好潇洒咧，有张相影出嚟咧，就系佢个头咪伸咗出嚟一半先嘅， 跟住仲喺度， 佢仲喺度咧，叫做呢一个 卧 佛咁样咧，好似一个海棠春睡咁样啊！影相啊，睇我几好，跟住影完啊走啦，咁话出唔到。出唔到，卡住咗喺中间。你睇下呢个仲唔系啊？仲唔系阿桂花田咁嘅造型？ 而佢真系搭喺度， 佢真系成个搭喺度。 大妈嚟嘅咩呢个？ 度度唔系大妈， 印度大妈， 印度大妈嚟嘅，真系 系 啊！印度大妈佢直情擒唔到出嚟咧，直情好阴功地。 卡住咗。 佢真係喺佢四隻腳嘅中間，即係肚腩位嗰度咧， 捐出嚟嘛。 係啊，佢最後咧都要搞咗成幾分鐘咧，有人幫佢拉啊！即係我諗爭啲油都想倒埋落去咧，先至可以扇到出嚟嘅啫。 平時咧，消防員救呢啲咧，通常都會鋸走一啲嘢，鋸爛啲嘢嘅喎。 好彩佢 呢啲唔鋸得嘅啫。 係啊，好彩佢最後掹到出嚟咯，佢就要集合眾人之力咧掹啊，可能咧就要吸氣啊， 可能叫收個肚腩。应该得嘅， 系啦，即系我怀疑劝说佢嘅时候咧，都系话你谂下你出街嘅时候着嗰套咩马甲啊，咩 girdle 嗰啲，吸气，呼气咁啊， 真系估唔到，原来真系卡住咗咧，系拉唔得翻出嚟。但系佢， 同埋你望下个大笨象嗰个 size 咧，其实真系好鬼细嘅咋。 哦，小象嚟嘅喎，呢只 系真 系小象。 你真系连细路骑你都嫌会骑烂佢嗰只，我唔明佢做咩发咗咩即系咁大嘅愿，一定喺下面捐过去咁样。 但系我又唔明啦，点解冇人制止佢咧？当佢咁样去叫做 冇啦， 因为佢一下谂住捐过去嗰时，嗰下未必有人留意到佢会咁做嘛， 即 系都冇人谂到 谂过啲人会 冇谂过会有人咁样喺个象仔下边捐过去嘛。 嗱、啊，崔文就讲完啦。但是梗系要找阿善兵嚟详细讲解一下。 咁啊，即系如果有啲人去咗，系算唔算亵渎神灵啊？嗰啲咁。 唔系，即系其实入庙拜神嘅规矩，究竟嗰个神像咧，即系我哋用一个宗教或者嗰啲仪式嘅角度咧，究竟有冇讲话？哇，呢个可以俾你摸，喂，呢个唔摸得噶。嗱，呢个咧叫你绕住圈拜就算啦，你就系咪就唔可以自己创意发挥嘅咧？究竟系点嘅咧？ 嗱，呢个其实真系最好唔好嘅。每个唔同嘅神像神灵咧，其实佢哋都有些少拜祭嘅规定嘅。咁当然啦，你冇乜特别嘢嘅时候，就真系唔好真系摸佢啦。不过咧喺泰国嗰边咧，有好多拜完，譬如四面神啊之类咧，佢哋都好中意帮佢哋咧整上一啲叫金箔嘅。咁其实呢一个咧会带嚟一个好运啦。咁同埋都系一个几尊重嘅一个做法咁样。 咁嗰 个就系规 矩就俾啦。 会可以咁样俾你做，你拜完晒神大神之后。然之后你就会用一啲好薄嘅金箔咧，就喺佢身嘅上面揾得个地方，黐咗呢个金箔上去，帮佢金贴身咁样。咁呢个系会好多人都有做嘅。系咁，但系有啲像咧就会觉得，你入去好似譬如我哋香港好多嘅庙啊、庙宇啊咁样咧，就唔会中意你无端端走去摸下佢嘅。 佢都唔俾啦，因为佢中间有譬如个供台，跟住有啲围栏咧， 佢 都唔会想 俾 你 入 去。 爬几级先可以爬？但系另外咧，又好似譬如我哋系长洲嘅每年嘅太平清照咧。咁佢有一个特别嘅仪式咧，就系佢中间有三个神像咧，中间有个叫鬼王，好大个嘅。咁咧亦都系咧系当日系会俾啲人咧，尤其是抱住啲小朋友，系走埋去咧，系摸呢个鬼王嘅脚板咁样嘅，就系话寓意咧，佢就会健康成长，就会带嚟好运咁样。 唔 系一定系摸咗之后觉得我同你 friend 噶啦，嗱你要睇住我啊咁样。 系啊 系啊，都可以咁讲啊，即系呢个又系一个仪式。咁呢个就指明就你系真系埋去摸下佢嘅，系啦。咁如果一般嚟讲咧，即系。你无端端走去搞佢摸佢咧，即系唔系咁有礼貌咯。 但系如果譬如我哋俗语都有讲啦，平时唔烧香，临急就抱佛脚。咁你讲到明抱佛脚嘅意思，即系你同佢有接触噶嘛？咁会唔会可能咧喺某啲人嘅心理咧，就好似见偶像咁样啊？嗱，你呢啲咧普通 fans 咧就净系攞到签名嘅啫。我呢啲高级 fans 咧有握手会， 冇分级数 啊。系啦，喂，我呢再劲啲咧，我可以抱添啊。咁可能会唔会啲善信咧，佢以为如果我能够突破到呢一个签名会嘅界限？我直情可以抱嘅话咧，系咪我多啲福气嘅咧？可以，即系有冇个规矩系 咁 样？ 咁所以我哋首先就要讲讲呢个临急抱佛脚嘅意思啊。 系啦，当然系贬义 啦， 系啦。 咁其实你谂一谂个形容词咧，就系话个想象能力，就系话，如果譬如有一样嘢你想求呢个人帮你做，嗰个人咧就其实可能未必愿意帮你做，或者系佢都唔多理你嘅时候，你赖死掠佢唔走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动作好似拉住佢只脚。 冇错， 即系等于细路仔喺商场掠啲妈咪买嘢，都箍住只脚我要买咁，其实呢个形容词就系形容就系，当你平时唔做，一做好想急去求呢样嘢嘅时候， 系啊， 咁你就去抱住个佛脚去求佢咁解。 系啦，但系佢系咪代表如果我抱到佛脚咧，就可能会效果好啲咧？ 佢哋个抱咧就唔系话真系好似用个手去揽住抱嘅，佢哋如果有一个抱嘅仪式咧，有喺印度都会好兴噶， 真系 有 的。 有一啲嘅即系叫做神嘅一啲嘅我哋叫侍者啊，或者咩咧？咁咧其实佢喺经过嘅时候咧，佢哋系会踎喺度趴喺度咧，然之后将自己个额头。 掂落去佢只脚嗰度，掂一掂佢只脚 嘅。哦，即系好似一个最最尊敬嘅一个仪式咁样， 系好尊敬佢嘅，系就会有呢一个做法嘅。 即系好似等于可能有啲，譬如佢哋会觉得系锡嘅手啊，或者唔知点样，总之就系一种好有尊敬嘅礼仪。 我觉得头先阿善兵所讲嗰个咧，系嗱头，其实基本上对于人嚟讲系最重要嘅地方。 冇错， 咁佢系掂喺佛嘅最 脚 脚趾。嗱，当然咧，可能你成个都系好嘅， 好神圣啦。 脚系叫做最 相对我哋会认为佢唔会系即系 头同尾 最尊崇嘅地位啦。你一定系有分别 咁 样。 其实都几谦卑嘅， 好谦卑，呢个最谦卑 啦。同埋我哋喺西藏啊嗰啲地方咧，不单都会见到咧，有啲叫五体投地咧，即系我哋一路拜住每三行有一跪拜嘅，就五个身体同埋个头掂地，啪啪点掂，然之后起身再行。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谦卑同埋一个好尊敬嘅一个做法。 系啊，可能你如果你去中国好多嗰啲寺庙咧，通常你见到有啲咩神像咧，会俾人嚟摸咧，一系就嗰啲求子啊，或者就系嗰啲咩 多仔佛啊， 多仔佛啊，又或者话唔知咧，你摸到个金元宝咧，就话你保你财神发达嗰啲咧，咁我嘅原则都系咧跟人做咯，即系譬如咧佢嗰个可能系嗰个财神咧，佢捧住金元宝喺度咧。你见到零零四四个元宝已经摸到咧，立立令 嘅， 系啦，咁你知道咁一定系佢俾同唔俾都已经系人人都摸开嘅，咁你咪跟住摸咯。 认真啦，你去到边度都唔好入边 跟 规 矩 啦， 系啊，跟规矩，即系 最紧要即系跟住个规矩做嘢，唔好话刻意做啲标奇立异嘅嘢出嚟 啦。冇错 啦， 即系所以你唔好太有创意，亦都唔好谂住你可以行得进取啲就好事 啦。啊，呢、這个进取咪进取到咁样啦，一俾人哋话你，喂你咁样即系影响晒嗰个。寺庙里面啲嘢啊，你仲最加等添啊！ 所以啊，入庙嗰个叫做拜神咧，都要问埋个规矩嘅。 这旧照永未细望过，镜头里少年同半衫几个，正在笑那人正是我。似乎我往日还活得不错，懂了太少，想了太多，竟挂念那天的我，能那么放肆，能那么不理会结果，不会害怕闯祸。这城市永未细望过，已习惯昼夜麻木的经过，试图去证实我活过，却仍错镜内那陌生的我，想了太多，懂了太少，当压力已逼得你才折腰，志气磨掉了，一切亦习惯得，眼泪难得掉，快乐变少，信念变少，再别要通通失色变掉，回追的美梦变少，继续变少，破灭到甘心，苏醒过来了，今天总是有那样容易，这一生只得一次，为何还在怕？存在没有意思。确定了那样最重要，却又变世俗了，又不懂了。厌倦了，却又接受了，笑着勉强地说这不紧要。想了太多，懂了太少，舍弃掉了初衷，却未算少。这叫成熟，看通了，或比昨天信条已改掉。快乐变少，信念变少，再别要通通失色变掉，会醉的美梦变少，继续变少。破灭到甘心，苏醒过来了，今天总是有志不可以，像往昔那样容易，得一生不仅一次，来日才后悔，存在没有意思。 曾 乐同学存在啊！再呼吁一次电话号码87238。今日人人赞我咧，想呼吁一啲你觉得佢有好多环保措施，无论系食材啦，或者落单嘅系统啦，咩都好啦，你觉得佢系做咗好多环保嘢嘅食店咧，欢迎你可以打嚟187238。一阵间我哋12:30之后咧，系啦，就同你慢慢倾噶啦吓。 嗱，我小明同埋阿豪仔咧都揸车，我之前都系揸车嘅。喺揸车嘅期间咧，大家有冇试过开行嗰个叫做 咩事？ 听歌， 哦， 即 系 开大个音响，听到吓。 我职业性失聪噶嘛，因为我系。 系啊，你个喇叭咧长时间咧都开到咧好鬼大声嘅。我每次上车我都会揿熄细佢嘅，系啦。 我就会觉得我通常会有两个极端嘅，一系就好兴奋状态，我会令到好大声听歌。 系啦， 一系咧喺个车上面好猛嘅时候，我又会开大声佢哋听歌咯。 诶，嗰个系好治愈嘅，可以 系啦， 系咪啊？ 咁佢老公就知道佢嗰日心情啦。 系啦。 哎，老婆今日嗰个 high 翻好大声喎。 知老婆今日拣咩歌？ 震到架 车震玻璃都喐噶，有阵时开到咧嗡嗡声。 因为你唔会闩窗，唔会开窗噶嘛，系咪啊？ 有一時時啦， 即係開住窗嚟焚機， 唔會閂曬玻璃窗嚟焚機，啲聲靚好多嘅。 咁梗係啦，梗係啦， 乾 咗嘅。但係有時你純粹想聽大聲嘅話咧，你咪有特別係 highway 咧，你唔好喺市區度啊，你咁樣就騷擾人哋啊嘛。喺 highway 度，你就算搞低車窗冇乜嘢咁啊，一切隨風，哇，好爽啊！ 我當時喺內面咧都係睇到，即係聽到啦，唔係睇到嘅，聽到咧好多時啲司機大佬咧，真係焚機焚住 佢。有啲咧可能有啲司機大佬咧佢又教低隻窗，啱啱又想可能食支煙仔咧。 係啊， 哇！你經過聽到哇咁 high 嘅呢個聲， 係喺度聽歌好有型係咪 啊？係啦， 咁啊嗱，你純粹覺得佢喺度聽緊歌，焚緊機啫。 係。 咁佢冇揸住支麥唱噶嘛？應該 冇啊， 冇。 哦，你有人唱埋卡拉 OK 即係而家有人係揸埋支麥喺度。 巴閉啊！ 喂，真 係揸車 嗱，而家就係啦。咁喺大陸，雖然唔係香港嘅，嗱，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喺香港都有人噶嘛？嗰早陣子咪好興嗰支無線麥嘅， 嗰支神器， 嗰支係啊，唱機神器啊嘛，都講幾年前啦，講緊， 真係講下都起碼三四年前都有啦，真係，係 啊，三四年 唔止啦， 三四年啫， 好啦， 我記得嗰時咪咪第一時間買咗仲翻嚟玩啦，我哋又係紛紛每人都係知，而家擺埋一邊啦嚇已經，咁咧佢咧揸住個即係唱機神器咧，就喺個車喺度。喺度唱歌，咁你啊点解会俾人睇到咧？佢就系因为咧，佢太张扬啊！第一，佢冇搞低嗰个叫窗啦，即系喺度焚机啦，开到好大声啦。第二，行过嘅司机咧望个，哇，发生咩事？做咩前面架车 咁嘈？ 咁嘈咧咁。咁即系眼见个司机咧喺大陆啊，因为佢见到佢咧只左手咧就揸住嗰个唱机神器， 右手揸太盘 啊，系啦，唔系先，佢左手揸，因为佢左边太噶嘛，左手揸住咧就晾住喺个车门嗰度走度唱机啊唱啦，咁右手咧就揸住嗰堂太，咁佢就啲人都话咩事啊，司机大佬，你一来 maybe 你坐船的， 就系好似咁啊， 可能佢系咪等紧客嘅时候做 嘢 啊？ 行紧车 啊， 行 紧 车。 佢咪嗌緊咪啊！ 嗌緊啊！ 唔係佢嗌緊咪啊！ 前面 ，快啲讓路，係咪啊？咁啊！ 如果佢係咁就好學嗱，其實我覺得佢有支咁嘅咪咧，其實都 唔使撥人咯，係 啦，喂，睇我點揸車啊！前面三四六七咁樣， 但係呢一樣嘢，我覺得即係除咗好奇怪之餘，其實好危險下 啊！當然 啦，因為揸車真係要專心路面啊嘛。 影佢嗰啲影佢嗰位朋友咧就話啦：，哇，好搞笑，因為咧佢真係五音不全嘅，仲可以話啊呢位師兄應該唔知係咪曾志豪你上咗去揸車啦？ 好啊， 佢五音不全。 My friend。 唔係佢唱歌技術咧，佢係有待改善。 有冇話唱咩歌？ 冇 等我哋一齊演繹下啊嘛， 試下咯， 係咯， 我哋就係呢個角色扮演， 係係。 係啊，但係佢話佢自己好開心，好 咁梗係開心，我唱歌都開心㗎。 佢完全冇理到咧， 唱歌 係 好 嘅， 好自然， 旁若無人啊， 可以心情興奮㗎。我講過 係啦係啦， 佢完全冇理到隔離，仲搞低咗玻璃，搞低咗玻璃窗，希望大家可以欣賞到佢。咁啊，隔離影住佢啲話，喂，小心揸車啊咁。 係。 咁當然啦，有啲即係網民就話，喂。你咁样好危险噶啦！ 佢自己危险之余咧，佢仲会喺路面都会形成一件好危险嘅事。 系啦，但系咧，因为咧，由于咧有啲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咧，可能咧佢真系爱嚟提醒自己唔好瞌眼瞓啊，因为可能揸 highway 啊， 都可能系，都可能系。 咁揸 highway 嘅时候咧，咁即系高速公路啦，佢话好容易瞌眼瞓噶嘛。咁我司机大佬。 又对自己嘅驾驶技术有信心。 Let's go to highway, baby！ 但系你唔可以咁话，你一只手揸住个麦已经少一只手，得翻一只手揸太盘。 其实你又可以咁谂嘅，好多司机一路揸车，佢担住支烟都系有只手拮咗出嚟 嘅。但系佢行车嘅时候，佢应该唔俾食烟噶嘛，系嘛？ 唔系大嗱嗱大陆 揸车，香港揸车你都可以食烟啦，你可以唔好掟出嚟咪得咯。 揸嘅即系冇客就得。 唔系司机，佢唔系佢唔系公共交通工具啊！ 系啊，佢唔系 公共交通工具，梗系死得啦！你谂下，好多司机大佬一手拿住热狗一路揸车噶嘛？ 系啦，饭后赶时间， 饭后都仲有啦。 系啊，饭后都有噶嘛，只不过佢拣唱 K 啫嘛。不过唱 K 同食饭盒最大分别就系，你好少食饭盒食到情绪激动啊嘛！哇，个牛排好大嚿，唔会啊嘛，但系唱 K 可能 系啊，所以佢缝住机嚟唱。 你一间如果无端唱即系堪精即系堪精咁样，突然间一咁踩油咁点算咧？ 嚟到又聽 唔到，係啦，所以都係聽翻我哋喺風騷唱歌，安全好多。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點半，由鄧永盈報道新聞。昨日的沙田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结束之后，元和路 沙田新城市广场一带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示威者、警员和记者合共28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20男8女。据了解，其中两名一度情况危殆的伤者已经分别转为严重和稳定，8个人已经出院。警方说有10名警员受伤，其中一人被咬断手指，至今拘捕超过40人，涉嫌非法集结和袭警等。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认为，一系列反修例示威情况发展令人忧虑，明白社会希望政府回应诉求，但示威应该和平理性为主和保持克制。他认为警队处于磨心位置，今次属于政治问题，警察不能够处理政治问题，但面对任何冲突，警员要维持秩序，最终导致示威者向警察发泄。他期望最好不要将警队放在磨心位置，认为政治领袖应该以政治方式处理问题。张炳良说，如果政府未能释宜，社会对政府的信任难以恢复，又认为独立调查绝对不是政治调查，而是全面调查，较为公开和公允，有助社会回归冷静。消委会测试35款洗手液，13款样本验出可致敏防腐剂，另外5个样本有游离甲醛，5个样本含有抗菌剂，都可能令到部分人士产生皮肤过敏反应，有可能令手部皮肤痕痒不适，当中3款的含量更加高于欧盟或者内地规定上限，部分样本包装成分标示和实际有出入。消委会说，15款抗菌洗手液样本当中对杀灭大肠杆菌的表现参差，当中3款的杀灭率只有 41% 以下，而杀灭金黄葡萄球菌的表现就较为理想。在游离甲醛和抗菌剂方面，样本含量符合内地和欧盟标准，但消委会提醒甲醛对有过敏反应人士可能引致皮肤产生不良反应。在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国民党内总统初选民意调查中胜出。国民党早上召开记者会公布初选民调结果，5名参选人当中，韩国瑜的支持率接近40%，鸿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得到接近28%支持，而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大约是18%。外界盛传若果郭台铭落败，可能退党，并且火拍台北市长柯文哲自行参选。郭台铭办公室原本说，在今日民调结果公布之后，预定下午召开记者会，但其后决定改发声明回应。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早前说，只要是胜出初选的人，全党都会全力支持，他会团结全党，唯一目标就是2020重返执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本周后期多云和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2点，升61点，成交金额4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2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5点，升13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2，升3.2；盈富基金29.25，升5仙；中国平安94元，跌2.5；港交所271.8，跌3.6；美团点评63.2，跌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07，瑞士法郎0.985。澳元0.703，加元1.303，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876，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27。港金现价报13,1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0.76美元，卖出1,41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玩玩新奇村嘅劲文金挂天，谂住玩咩呢？ 彭爷爷啊，游水啦、旅行啦、踩单车啦，我样样都想玩啊！ 哎、你个仔得个几个月大咋，点玩啫、 啊？咁、我一家大细留喺屋企玩凑仔得啦啩？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四面大妈，咁多嘢要改，咁我老公阿华呢？ 改，换咗佢。 吓，唔系嘛？ 改咗个称呼，唔好叫阿华啦，叫华华啦。 系，我仲以为阿华甩烂添。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丰收快活人。 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姜涛 B B， 佢都有佢第一首单曲啦。 抱着你，便从没抱怨，会为你为明日打算。人潮轮流转，即使困倦，要当一位精选。爱着你，任时代再转，能待你好到没计算。担起这种任谁泄气。来无名分也梦达永远。 来自 Mirror 的成员 Ian 第一次推出单曲《二期大楼》，大楼代表着的是自己重视的事，既然重视，当然就要一手一脚打造 了。 作曲编曲温汉文，填词有林宝，监制是 Edward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陈卓妍《二期大楼》。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 赞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大家。 好，人人赞我，今日我哋想赞一啲咧，你觉得佢好多环保措施嘅食肆嘅，阿善兵已经有个例子啦噃。 系啊，我早轮咧喺九龙城区啊，咁啊入咗一个面档嗰度食面， 系， 咁好多时咧坐低咧，咁佢哋过往咧就会有好多 细细张嘅纸仔咧，就印咗好多 餸啊， 跟住 车仔面档嗰啲 啦，车仔类似车仔面档咁样啦。咁你就会系剔剔剔剔剔咁，然之后交张纸俾佢咁样噶嘛。咁其实之前咧会觉得呢一个做法咧就会好似好浪费啲纸，因为你谂下一日咧好多客嚟点噶嘛，咁即系话一日已经差唔多张纸储埋储埋，不停咁样咧，就会好浪费纸嘅。啊，我早几日咧就喺嗰间食店嗰度咧坐埋去，咦，佢俾张卡。我嘅 系 咁，又点解会有张卡咧？咁其实咧，佢系一个将嗰个 menu 就过咗胶，咁就所有嘢都印晒喺度噶啦。咁跟住咧，你要边样咧，佢就俾支水笔你咧，你就喺上面剔一剔或者系圈一圈圈住佢。咁跟住佢收走咗之后咧，佢睇完晒落咗你嘅 order 俾入边煮嘢嗰个人咧，佢就攞条湿毛巾咧就抹翻干净嗰张卡。咁跟住擺返喺度，咁下一個客嚟嘅時候呢，佢又會攞返呢張卡用。啊，咁我見到又覺得咦 挺好、啊、 又唔錯喎、啊。咁、啊、其實佢呢個做法呢就可以唔使浪費咗咁多啲紙張啦。咁同埋其實佢呢一個接即係呢一個 order 形式其實一樣都可以做到。我又覺得唔錯喎、 啊。我喺有啲商場度呢都有咁啱又係面嚟㗎，唔知係咪同一間呢，佢係咪都集團式嗰隻嚟㗎。 其實 唔 係 嗰隻嚟㗎。 有好多鋪頭呢， 現在都 係而家都係推行緊呢樣嘢。 係啦、 啊。咁一張膠嘅，不過嗰張嘢咧就每次攞喺手都油淋淋嘅。 啊， 咁當然啦，亦都呼籲翻呢啲店鋪咧，即係嗰張咁嘅膠一定要經常 要 清潔抹啦， 你就唔好攞抹完台布之後順手抹埋。 我嗰次去嗰間，佢拎手手就冇呢一種感覺，即係佢都抹得好乾淨。 我嗰間都 OK 嘅，咁佢就唔係攞水筆咯，佢攞木顏色咯，其實一樣嘅啫。即係總之你油到喺嗰張膠片上面，你圈到你要嘅嘢咧，咁佢就可以即係有效咯，佢咪可以幫你落到單咯。 系，同埋睇清楚，即系清晰就可以噶啦。 因为调翻转咧，其实要做个对比先知咧，佢呢啲究竟有几环保。因为有啲劲唔环保嗰啲咧， 酒楼咯， 酒楼啊， 点心啦， 或者 有时咧落单我话啊，唔该，我上后加嘅， 系啊，冇错， 嗌个叉烧包啊，滑子啊咁，吓唔好滑子，我嗌一个叉烧包啫，你可唔可以就咁帮我落单、啊？ 有啲就唔肯， 有啲阿姐咧就话喂，我见单就见。先見到、 啊 叫做落咗單咯咁樣。 係啊，但有啲部長好人嗰啲咧，佢、就肯幫你，得幫你落，就咁落一個叉燒包都得嘅。如果唔係，真係嘥到咧，你直情話，儲埋一沓先嗌，又或者索性唔想嗌啦。 啊，係會有會、啊、 你覺得好嘥， 係因為真係好似嘥咗嗰張點心紙咁樣啊嘛。咁我亦都試過頭先呢個情況，我真係好似譬如我就係想補一個叉燒包，咁同翻啲侍應講話，我想加個叉燒包，我但係又唔想嘥張紙，可唔可以幫我落啊？佢話唔好意思啊，我哋酒樓規矩咧，一定要落點心紙入去廚房，佢見到呢張紙，佢先至會同你做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呢個做法，我又覺得酒樓如果係真係做緊呢個方式，試下諗一諗改一改佢。 嗱，最近嗰啲壽司鋪咧，雖然我覺得佢嘅原因咧就未必是因为想悭纸嘅，佢可能只是想悭人手同埋增加效率。咁但系我觉得佢无形中咧都算系减省咗啲废纸，就系佢而家嗰啲寿司铺咧，系你直情入到去之后咧，你就要开个手机登录埋佢嗰间铺头本身嗰个 app 咧，跟住就开出嚟。你知讲边间咧？有个火车飞嚟飞嗰间咧，咁佢啊真系令到你真系几乎零纸张噶咯。 是零纸张噶，都有啲就有个细嘅 iPad 摆咗喺度。 系啦，因为佢 而家拆走埋啦， 拆走埋 嗰个成本都冇埋啦，咁你嗰啲都要电噶嘛？ 唔系，好似两间唔同噶。 系咩？ 系啊，你用 iPad 嗰间咧系好长嗰块。嗰塊木板，但係你有個火車飛嚟飛去咧，就係好圓咕碌嗰間嘢嚟嘅， 因為 係唔同㗎。 即係有個火車嗰個咧，就因為佢之前係用嗰啲平板電腦撳嘅， 去咗轉埋啦嗰個。 咁有時你知唔知咧？我都你知我覺得好中意識嘢㗎嘛，即係識啲冇用嘅電掣啊。 你想做咩咧？ 我其實想 人哋好地地擺個 iPad 喺度，你又識埋人哋部 pad 㗎嘛？ 我想話啊，有冇就係可以唔好咁光？第一，即係同埋可唔可以我 都 係嗰時識咗 一陣間啫？ 佢有鋪人 啊， 你喺度咪。 佢讲紧你用都系用一阵间啊， 唔系啊，但系佢嗰啲 mon 佢由头到尾都摆喺度都系咁光噶， 咁点咧？ 咁唔系我对住佢食嘢噶嘛，咁我又即系落完单之后咧 ，mon 系哦， 我知佢系 pat pat 啊， 唔系啊，佢系咁样对住你 嘅 咩？ 梗系啦，嗰个 pat pat 咁 唔系啊，你系拎上手对住自己噶嘛，你用完摆翻低佢就会自动，即 系 好似我哋手提电话摆低佢就会 冇 啊， 冇 啊。 讲埋列车嗰间，唔系嗰个版嗰 个。哦，列车我未用过。 我有 个 列车，我上次去列车嗰间。 系咯系咯。 个 iPad 你用攞上手，佢就会光啲。 啊，算啦，唔紧要，唔紧要。Anyway， 系啦，我都觉得，所以佢而家咧就拆走晒呢个 啲。咁跟住咧就係要你用家用即係嗰啲用家咧 自己個 手機 咯。 我真係覺得 OK， 係啊， 認真地係煩一啲嘅， 煩啲嘅。 因為譬如我心諗哦，咁嗰啲 叔叔伯伯咁樣成到啦嘛。 咁唔係佢哋都會幫佢自己落單啦，即係用人手落咯。佢有兩樣嘢。 我有一次試過手機冇電，你知我做嗰輪全部都冇電噶嘛， 食唔到咯。 我山窮水盡咧，啱啱可以捱到入去咯，仲可以開到嚟嗌幾碟嘢。如果唔係咁點算啊？ 咁佢話你冇就唔俾嘅，佢咪 可能會有人會幫你落單嘅。如果你個手機真係冇電， 真佢咁樣咧老老實實咧，啲人話 係慳到啲紙㗎，不過佢係慳人手為主咯。 慳人其實一舉兩得啦，叫做係 冇錯。 咁但係你話用平板電腦，其實都用緊電㗎， 係啊， 都唔環保啊，所以佢而家淨索性攞走埋啦。 唔係咁你最後你用你部手機，你如果你咁計嘅，我都要差啦，係咪先？都係㗎嘛。 慢慢省減好多嘢咧，都唔同㗎。 係啊，嗱，仲有啲咩咧？譬如我覺得而家各大嗰啲，所以大家可以打嚟先嘅1872388，因為如果你都發覺你幫襯開嘅嗰間食肆咧，有頭先我哋講嗰種嘅環保點餐啦，可能有更加多嘅方法添，即係唔係淨係話得塊膠板嗰啲咧？你都歡迎大家打嚟，你可以贊下啊，佢哋有呢啲方法幾環保喎咁樣。 認真而家全部即係都講走數啦，係嘛？即係走飲管，咁咧有啲係走餐紙，有啲咧直情餐廳食肆咧直情係話 唔主動提供咯， 珍惜食水。需要用嘅时候先至去攞，系啦，佢会有咁嘅提示嘅。如果唔系咧，就唔好话四个唔该，就俾四杯水，跟住走咗之后都系四杯水喺度嘅。 冇错，冇错，系啊。 头先呢一句，我觉得系即系好啱，即系食肆应该借镜，就话不主动提供呢、這个系即系好一个好环保方法。因为有时嗰个人即系可能系唔需要嘅，又或者我都唔想要嗰张纸巾，又或者我唔想要嗰支饮管，佢就唔理三七廿一噶啦。有啲店铺嚟到，佢总之乜嘢都俾晒你，咁其实真系好浪费。 而家好多快餐店特別係有集團式嗰啲咧，佢都做到嘅。即係如果不主動嘅話咧，係啦，佢就費事你咬佢啊嘛。佢就真係你見到成個飲管架就清空咗噶啦，你要攞就先至去攞到咁樣咯。咁所以仲有一啲咧，就譬如我覺得佢唔係下下一定要用膠袋咯。譬如佢有一啲食肆咧，其實譬如講真，你買塊嗰啲咩曲奇餅啊，或者唔知咩嘅話咧，佢紙袋咪好咯，紙袋保平安啦， 唔使又整一個盒咁樣。 係啊，即係因為如果你用膠，即係大家都知啊，你話嗰啲都係資源咁，但係嗰啲紙袋嘅資源相對起膠袋嘅嗰種咧，好難分解咧，傷害性又真係細啲噶嘛。所以我記得嗰一次去嗰、那個就唔係食肆嚟嘅，就係嗰啲鋪貼咧買衫嗰啲啦。佢最後竟然我都好少再攞咧，佢俾個紙袋你。咁佢就包返俾，因為有時而家佢係咪都攞膠袋嘅，特別係你去嗰啲咩 fast fashion 嗰啲呢，佢全部嗰啲平呀，係咪呢你間無止攞膠袋就包俾你啦。咁、有啲紙袋佢反而你真係要另外再去買呢，佢又佢好少提供俾你咁樣。係呀，咁所以嗱，大家可以打嚟嘅，究竟你有冇發覺有啲食肆可能係咪可以俾你嗌細份呀、小餐 啊， 半份啊，会唔会喺嗰啲地方你觉得环保咧？又或者佢里边嘅嗰啲布置，你会觉得咧啊抵赞嘅，环保好嘢嚟嘅咁样。 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赞下咧，有啲咩食肆系你佢哋好支持环保噶？ 你偷走了戳破的泡沫，燃烧在夜空的烟火。你偷走了玫瑰衬托，留下孤单的纸托。无休的穿梭，无知的蹉跎，被夺去方向的穿脱。你偷走了沙漏里的沉默，想把每一颗琢磨的闪烁，想挣脱却更软弱，时间线的退缩被锁在角落。想象的永远渺小而赤裸，迷失在沙漏的漩涡，是铁锁扣紧你。 我收走了舞动的泡沫，盛放在夜空的烟火。我收走了玫瑰衬托，守护着雅的枝托，无声的诉说，无力的争夺，紧握摇晃中的穿躲。我收走了沙浪里的拥有。时间显得退缩，被锁在角落，想象的永远渺小而赤裸，迷失在沙漏的漩涡，时间锁靠近你的魂魄，想把每一颗琢磨的闪烁，想挣脱却更软弱，时间显得退缩，被锁在角落。 偷时间的人啊，佢系黄然啊。 嗯、OK， 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咧，即系你帮衬过嘅食肆啊，有几即系几环保？ 几环保？ 喂，其实咧，因为咧，我睇到即系环保触觉佢有一个网站咧，咁佢都讲啦。其实真系如果大家唔觉唔觉咧，一间餐厅可以几个唔环保咧，即叫做所谓唔用唔环保，用好多胶嘅嘢， 消耗好大啦， 消耗好多嘅能源，真系嗱，胶叉、胶刀、胶匙羹。胶匙羹、竹嗰啲筷子啦，跟住咧嗰啲胶杯啦、胶盖、胶杯盖啦、餐纸巾啦、饮管啦、搅搅棍啦，全部都系胶。嗰啲铺台纸啊，其实都系啊。佢话咧就即系嗰啲铺台纸，其实咧都有好多食肆咧都用嘅，其实又系坚唔环保嘅，因为即系嗰啲。即系都系个纸张。 你讲紧系餐盘嗰个 tray 里边嗰啲。 系啦，有、 哦、 但有 系噶 系啦，有啲个 tray 嗰啲啦，有啲咧直情系餐厅咧，系成张餐台都系佢个底铺咗嗰啲布嘅，但系个面系铺咗纸嘅。 哦，一张 啲白色好滑 啦，无端 唔 知嗰啲嗰啲 可以又唔系麻雀纸嘅，即系好滑嘅嗰张纸， 类似好似牛油 西餐厅 纸咁样嘅系嘛？ 西餐厅 即系佢有啲咧，佢就之前有一个概念就系话俾啲颜色笔你，你又可以又食又画嘢。 系咪嗰啲啊？ 類似咁樣， 你 可以 做 嘅 係 啦， 咁 同埋佢係方便收拾噶嘛，應該啲喺台下食完，我拎走嗰張紙，下一台就已經可以坐埋， 即 係 咁咯。但係啦，其實呢啲都係一啲虛消耗品，同埋都唔係好啊嘛，咁樣係咯，咁。 咁但係你又嗰做。 即系话一间餐厅里面有， 系 啦，一间餐厅其实有好多呢啲叫做可以减省嘅用料啦。咁另外仲有咧，我想赞一啲餐厅咧，佢哋而家新兴嘅一啲叫做风圆咕碌嗰啲风扇啊， 系圆咕碌嗰啲风扇， 即系个风扇好似 唔再用三角形嘅风扇啦， 红运扇系咪叫红运扇？圆咕碌嗰啲风扇咧，即系喺度转咧， 而家系多角度转嘅，而家啲风扇系可以。 系啦，咁我见到咧就系而家有啲餐厅用多咗啲风扇嚟打啲冷气，咁咧个餐厅咧唔使开咁大嘅冷气啦，开咁多冷气咧，而成间铺头都可以清凉嘅。 系啊， 系讲清凉唔系冻啊。 其实我每次入去嗰啲茶餐厅咧，大部分时间我揾个位咧，唔系揾隐蔽，而系话啊，如果 有冇冷气位， 可唔可以俾避风头咧？你知咧，仇家多咧，你就避风头太劲啊！啲冷气 真 系 啊， 系啊，所以我用风扇 系 好。 可以好即系好赞，因为舒适嘅会变咗个温度。 系噶，但系头先你讲紧咧，好多集团式就行先，就系话即系悭翻好多嗰啲外卖嘅盒啊、胶袋啊嘛。但系我又发觉好多集团式嘅食肆咧，佢哋嘅冷气咧系好冻嘅，同埋你 系 冇得要求佢较低嘅，佢永远都系啦，话俾你听中央冷气。咁我觉得呢一个其实佢哋又应该系关注， 嗰啲要 改 下。 改善 啊、OK， 好啦，嗱，1872388，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陈小姐 ，Hello， 陈小姐， 你好 ，Hello， 丰收快活人，你好。 嘿，快啲！ 佢咧就我食嗰間食肆咧，佢好得意嘅，你可以叫三分一嘅飯。 三分一啊？ 系啊，你一半都多咧，你可以叫三分一嘅。 即系唔系小飯啊，系少少飯啦。 系啦，咁咧佢就譬如茶嗰方面咧，佢都系要你同佢讲，佢先会 serve 俾你咯。 嗯， 即系你唔要佢就唔会话就咁摆低俾你。 系，佢系茶餐厅、酒楼定系咩种类噶？ 佢系斋铺嚟。 哦，斋铺嚟嘅。 斋铺嚟。 哈哈哈。 哦。 咁咧，佢咧就啲外卖系用纸盒嘅。 纸盒。 系啦，佢啲外卖嘢系纸盒，咁、 okay. 餐具咧一定要问你，佢先至会俾你嘅。 系系系， 咁、样。 哦，呢个 OK 喺边头噶？边头噶？ 喺九龙湾。 哦，九龙湾嘅。 系啊，佢啲嘢系好干净嘅。 吓。 嗯， 好清静嘅。 咁你惯唔惯咧？因为有啲人咧，佢会觉得话，喂，要嗌先会有水或者有餐巾诸如此类咧，会觉得唔方便啊。 系你自己觉得有冇咩感觉？ 冇，因为我自己带餐具嘅，同饮管嘅， 系系系。 咁我觉得佢系做得好好嘅。我见咧，佢可能做咗一段好长下嘅时间咧，我见有啲食客系自己带外卖盒，即系胶盒啦，或者玻璃盒去买外卖。 系系系。 呢、這個都好多人開始自己帶。 有冇平嘅？如果自備購物袋啊、自備玻璃盒嗰啲咁樣咧， 有 係咪有啊？我平五蚊喎。係 啊，所以好吸引咯、 啊。都 OK 喎、啊，我一次過打包五次，平25蚊嘅咯喎。係 啊，佢平5蚊。 不過有啲好奇，我有些少好奇想問一下陳小姐咧。頭先講緊你話個飯咧可以叫三分一啦嘛， 係係。 咁你有冇睇翻咧？參考翻佢個價錢係咪又收翻三分一啊？ 冇喎，佢價錢係一樣嘅。 哦， 但系你系环保咗嘛，唔会即系适食咗，你唔会话嘥咗啲嘢咯。 咁理论上个逻辑又啱嘅，即系譬如佢10蚊一个靓仔嘅话咧，你食唔晒系你嘅问题，你横掂食唔晒都嘥噶啦，你摆喺度，咁不如你就要三分一算啦。 即系等于你突然间系接受咗， 系啦， 即系等于譬如话 啲人咧都入得去食嗰啲人客咧，佢哋好少食剩嘢噶。 哦，因为你哋啲 size 都比较细份， 或者佢哋已经系预咗， 预咗啱份量。 份量 系啦，我见啲食客咧都系好少系剩嘢嘅。 哦， 好啊，呢个识食啊嘛， 系 啊， 即系食唔晒就冇。不过咧，有啲人嘅心态就可能觉得，喂，我横掂都系俾呢个价钱， 系啊， 我唔 会 咁蚀底，无啦啦话要一半，要三分一啦咁。啊，我觉得店铺又可以做多少少，即系如果佢真系话，譬如话我系减半或者系减些少咧，个价钱低翻， 我又 减 蚊 啦，系 啊， 因为你嘅材料真系少咗噶嘛， 系咁佢，但系佢就冇做，但系你外卖咧，佢就减5蚊 ，O K， 可能佢同佢为。座位唔係太多有關，咁佢就而且工商區咧，佢都希望你哋係做外賣咁樣。 唔係佢最緊要佢間鋪頭有心做咧，佢感染啲客人咧、都一齊去可以叫做環保啦。 啊、所以頭先陳小姐話見到大部分客喺呢度食嘢已經 都係食曬㗎啦， 唔會話食剩嘢啊，同埋都好守規矩。 係啊，呢個都係好事嚟嘅。好啊，多謝曬你陳小姐 ，thank you， 拜拜。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加多呢啲叫做環保食肆咧。咁啊，不過。有阵时嗰啲环保措施咧，可能你一唔惯嘅话咧，你就会怀疑佢呢件事系咪想悭钱咋？ 譬如有啲佢就间铺头系真系悭咗嘅。 系啊，譬如有啲餐厅咧，之前新闻都卖咗咧，佢唔再主动供应纸巾，佢话你要买啊，攞2蚊嚟买包咩蒲先至有咧。咁有啲人就会觉得话呢、這个系环保咗，悭咗一啲不必要嘅纸，但系当然另一。半就会话 系啦，你就喺环保上面就敛财啦。 系、哎、又似你平时啲纸巾免费嘅，一抹个嘴啊都要问你收钱咧，岂有此理咁样真系。In the street, that's a knockout. But you say it in a tweet, that's a cop out. And I'm just like, hey, are you okay? And I ain't trying to mess with your self-expression, but I've learned a lesson that stressing and obsessing about somebody else is no fun. And snakes and stones never broke my bones, so. gate, just making that sign. Must have taken all night. You just need to take several seats and then try to restore the peace and control your urges to scream about all the people you hate. 'Cause shade never made anybody less gay. Taylor Swift 的 You need to calm down 是啦，亦都要提一提大家，由于飞鹅山发射站咧会进行例行的检修工程啊，喺晏啲嘅一点至到两点期间咧，本台嘅 FM 96.9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嘅，不便之处就敬请原谅啦。咁我哋头先都介绍咗一啲环保嘅食肆啦，希望你可以发掘到更多选择翻嚟，系咪先？ 同埋更多食肆都可以参与环保呢一个方向啦。 系啊，如果你唔可以嗌得细份嘅话咧，咁唯有向另一个方向进发啦，就锻炼自己个胃口大啲啦。 唔好啦， 唔好啦，咁样。 我哋两个咁紧张，你惊？即系已经爆 quota 啦！ 即系你又对健康唔好之余咧，即系嘥嘢嘛。 可能你运动多咗，你食量好啊嘛。 真就真系嘥嘢， 心情又好啦嘛。 呢个已经系错晒啊！ 系啊，OK 啦，听日再见啦，thank you， 拜拜。